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三间电视台就奥运播映权问题仲未有定案。无线电视话正同国际奥委会磋商伦敦奥运播映权，相信短期内会有结果。又话如果攞到播映权，会邀请亚视联合制作播放奥运赛事同埋相关嘅节目，喺明珠台同国际台相遇广播。亚视就话对同无线合作持积极嘅态度。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相信免费电视转播奥运的问题日内会有定案。政府就说对市民能够在免费电视台看奥运的赛事仍然感到乐观。根据有线和国际奥委会的协议，有线需要将最少200小时的直播拨给免费电视台。伦敦奥运会在今个月的27号揭幕，由于负责保安的护卫公司可能无法及时提供所需要的人手，英国军方加派3500名士兵候命，令到动员的士兵总数增加到17000人。有关的护卫公司承认在招聘和训练方面出现问题，可能无法达到预定的目标，安排超过13000名的警卫。伦敦奥组委就说奥运的保安计划庞大而且复杂，英国国防部、内政部和警方都会协助做好相关的工作。叙利亚政府在不够一个星期内再有高层官员变节。叙利亚驻伊拉克大使法里斯在网上发布录影的片段，证实他已经变节加入人民革命的行列，对抗总统巴沙尔。他没有透露现在身在何处，反对派就指他会向土耳其寻求政治庇护。美股收市全线下跌，会议记录显示联储局担心美国经济可能恶化，而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的机会都不大，利淡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604点，跌4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87点，跌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41点，无升跌。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拥有专业培育证书超过10年经验，照顾妈妈产前产后食疗护理，初生婴儿起居饮食，尽情享受家庭生活。金牌培育员林姑娘，电话98625021。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能源科技与环境， 物理实验离无不差。物理学家经常要做实验嚟得出统计数据，然后去证明某一啲物理发现。咁究竟数字要有几准确，先叫做可以证实一个新嘅物理发现？例如新嘅粒子。当实验嘅误差系3个标准差嘅时候，亦都即系1/1，咁就可以接纳为证据，去证明有关现象系可能存在嘅。但仲未够证实一项新嘅发现，并且得到物理学界嘅公认。当误差去到5个标准差的时候，亦都即是1/100000的误差，并且有其他独立的实验去支持有关结果，那就可以证实发现到一个新的物理现象，并发表声明公诸于世。整个程序是相当严谨的。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王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香港真是诸事不顺，奥运本来一项普天同庆的世界盛事，但是距离伦敦奥运开幕都只有半个月啫，大部分香港人仲未知道可唔可以睇到刘翔夺金，中国嘅运动员喺国歌奏起之下领奖，全因为奥运嘅独家播映权系属于收费嘅有线电视嘅，免费 TVB 同 ATV 理论上根本冇权转播，但系国际奥委会有推广奥运嘅责任。所以转播权列明必须在当地免费电视频道播放200小时以上的赛事，收费的有线为什么肯接受这项苛刻条件高价投标今次伦敦奥运呢？事源曾荫权政府早已经决定开放大气电波搞数码广播，和发多三个免费电视牌照，多几个电台电视台，市民多了选择，变相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就多一层保障。三个免费电视新牌照由三大财团应投，其中一个就是九仓的有线。有线以足球节目起家，搞免费电视当然仍然以运动节目为主打啦。所以2007年高价投得伦敦奥运，就是想着放在今年开台的时候做第一炮的。但是曾荫权离任前仍然无法批出三个免费电视牌，新一届政府似乎无意推行这个增班子政策，更重手咁送出海运大厦经营权俾九仓，换取佢唔搞免费电视。发展到咁，奥运喺香港就只能够成为国际丑闻啦。一年嚟，新闻反复咁显示，玩聪明耍手段嘅人必然出事，但香港始终系醒目仔嘅世界，所以新闻就不断咁重复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吴志森。 早晨，早晨，今日直播室咧就吴志森喺度。 早晨，大伯。 吴志森听日都会喺度。 系啊， 系嘛？ 系， 因为我都搞到乱晒龙。 系咁话。 下个礼拜咧，你都喺度嘅，不过就晏昼。 系，我都搞到乱晒龙 嘅， 大伯。 志森咧就真系好老友嘅，咁啊。我都话啦，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系，我继续做呢个大替工啊。 替工，即系你知啊，你系我哋嘅。上次嘅主持 咩？上次嘅主持， 即系好似终审法院嗰啲啊，啊，非常次，非常次诶，大法官， 即系喺呢 个主持， 喺呢个普通法地区请翻嚟嗰啲啊， 系，即系大家都支持言论自由嘅老友记咧，就一定要啊聚埋一齐嘅，如果唔系就俾人玩死噶啦，话俾你听啊，而家呢个世界好容易俾人玩死嘅，你睇下今日有个新闻咧。就警察学校点样教啲学警咧？嗰啲阿 Sir 啊，嗱，就教到关于新闻特性嗰部分咧，就话第一就教啲学警咧偏话啲传媒咧就偏向报道负面嘅消息，啊就唔乐于报道政府嘅公职嘅，政府即系有辱无荣咁嘅意思啦。 中意画政府嘅疮疤， 啊就中意画疮疤，咁啊传媒对此咧就乐此不疲， 偏向报道争议多于共识。将问题、议题同埋事件个人化，喜欢结论鲜明、非黑色白嘅故事。 梗系啦，你个个一个俾你玩嘅，上一个叫 Sony Sir， 呢个叫鹰一唔系呢个叫鹰派 啊，秃鹰啊， 秃鹰啊，佢唔系巴高头嚟噶嘛？ 啊， 即系少少讲少少。 唔系巴高头，你知唔知咩叫巴高头？ 唔知咩巴？ 你唔听大龙凤嘅巴高头，将左边或者右边头发立过嚟。 嗰、那个黑剑先系啫， 唔系你上边睇落嚟咧，就变咗巴高咁啊，条条线啊嘛， 即系詹梅忠啊，唔黑剑啊嘛， 睇晒算啦。 好多高官都系嘅，你要听下龙凤大茶楼啊，好听嘅。 不过咧，阿大伯呢个学 张建宗咪咯， 学警教材啦，其实。个关键致命嘅地方啊，就唔系点样描述呢个香港新闻嘅特性。 呢啲又系国民教育嚟噶嘛？ 致命嘅地方就系讲内地嘅体制，去宣传内地嘅体制啊。 嗱，呢个系一个国民教育。 嗱， 你睇到公安啊？ 你睇到国民教育咧，系即系无远弗届嘅， 真系。 嗱，由小学、中学、 大学你谂唔到咧，连警察学堂， 嗯， 啊咁啊，仲有噶，话第四项咧就系深入详细涉及考虑因素嘅分析同埋解释咧，就唔受记者欢迎。即系话啲记者咧，净系哗众取宠嘅啫， 肤浅嘅啫。 喂，唔深入、唔详细、唔涉及考虑因素，就唔会有梁振英串剑事件出现啦。 系咯， 大佬啊，所以你话呢个警察学堂系咪车大炮 的？就唔会有麦齐光嘅事件出现啦。几细致啊，报道 得。一阵间咧，嗱，大家要记住啊，而家7:40，我爆一个内幕出嚟。 系咩？ 关于麦齐光。嗯哦哦、大家洗耳恭听， 应该会有大嘢。 呢啲咧， 仲有内幕包， 梗系有啦，有内幕啊！你记住听住啊！嗱、 嗯， 咁啊，仲有咧，就话咧，啲传媒咧嗱，教啲学警啊，中意有视觉性、娱乐性或者戏剧性事件或者题材，其实呢样嘢侮辱紧香港啲市民。 侮辱紧， 即系除 咗香港传媒， 其实侮辱紧传媒之外咧，都侮辱紧。受众嘅、 嗯， 即系话香港啲听即系听众啊，读者啊，系唔中意啲详细嘅报道啊， 嗯、 又中意啲啊有视觉性、娱乐性嘅新闻啊，对深入调查嘅新闻冇兴趣。喂，呢边个编嘅呢啲嘢？ 边个编？ 又系揾公安嚟编 嘅？唔出奇嘅、哦，佢教内地嘅公安咁成套嘢而嚟香港教香港嘅学警都得噶。 跟住好似教小学生啲国民教育咁啦、 啊， 教呢班小学鸡嘅学警咧，就要对比嘅。咁啊，讲内地啦，啊，内地管治体制有咩好嘢咧？好过香港嘅咧？诶，吴志森你把声似啊，你系似噶你。 奉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导思想咧就系有四个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啊，呢啲 嗰啲全部大陆术语， 大陆术语啦。跟住就讲民主集中制， 嗯， 党可以透过选举讨论同埋表达佢嘅意见，由党中央做决定，全党要贯彻执行。吓、啊，呢、這个就系喺学警里边其中一个讲内地体制嘅方式，仲有一个就系列出内地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将台湾咧就列为未统一。咁啊，呢一份咁嘅即系学警教材咧，就喺即系网上边咧就流传吓、啊，就系2006年修订嘅叫做《学警基础训练课程》。 好似真系未讲话。 如果2006年已经修订咧、啊，又唔关呢个阿英哥事 嘅。其实系一路做， 早已经系咁噶， 系啊， 即系一路都有做噶。即系而家其实警察咧，对即系嗰啲高层啊，即系我经常有机会接触到啲高层。 系 啲高层咧，对啲传媒咧系有一个睇法嘅， 好反感， 系有个偏见嘅，系、嗯、啊，系有偏见噶。咁喐、 啊、 下咧，啲高层好叻噶，就攞30,000警察咧就做。呢、這个啊靠山 啊， 嗯， 就我哋警队有30,000个员工， 就是、 你哋啲人对啲警队嘅批评咧，对啲前线嘅员工咧，佢哋尽忠职守、除暴安良咧，系唔公道嘅， 唔可以丑化佢哋嘅。 我就成日话喂，我哋唔系针对啲前线噶啦，针对你啊，上啊，得上啊，你有30,000个员工，我哋香港有700,000市民，咁点计数咧？ 呢、這个理论咧，Q 仔应该熟啊。吓，警察系咩咧？同军队一样系镇压性国家机器啊嘛， 系咩系嘛，有特性啊！我大嗰阵时都读过一个 paper， 专系读 police， 即系点解你除咗系个国家机器一部分之外咧，因为即系警察呢个咁嘅职业嘅特性咧，其实佢哋即系点解要拜关公系嘛，即系讲义气， 同一社会都要拜关公， 系啊，其实一样嘅，因为佢系一个即系个心态咧，就成日好惊人哋批评佢， 系讲兄弟咯，因为佢哋你全世界都系噶，即系我就 全世界都系啦，唔系净系 我就成日睇警察啲剧集噶，即系美国嗰啲啦、英国嗰啲啦， 好容易敌我分， 即系佢哋好容易咧，就系同市民有一个对立嘅，佢哋成日觉得佢哋揾条命去搏咧，佢哋得到市民嘅认同啊，甚至乎待遇咧系唔成正比嘅、所以佢哋喐下咧有啲咩事咧，即系我睇剧集睇得多啦、即系如果啲警察咧俾内部调查咧。就敵氣同仇噶啦、即系觉得咧，你哋系针对紧咧，佢啲兄弟，就针对紧 警 队嘅，啊呢个特性嚟嘅呢个系，嗱、我哋 即系同帮会嘅性质其实， 我告翻嚟之后咧，我需要你两个咧做一个公正人， 系咩咧？ 因为我同阿郑家富输到咧，我而家都唔知边个输边个赢， 唔系你好似输咗， 我唔知啊，我而家要要求上诉啊，因为我唔知点去判呢、這个，即系只马跑完噶啦、其实派咗彩噶啦， 想 但影但再。我而家回水嘅嘢，马会就冇呢啲规矩嘅，所以真系就揾你两个做下平平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同学仔世界运动会揭幕礼将于7月15号星期日下午2点30分在 City Walk 全新天地高层地下中庭举行。我麦润寿会联同马国明、李志和、黎志伟、郑丽莎还有所有现场观众一起为将于伦敦比赛的运动健儿们打打气，发放永不放弃体育精神。到时见啦。 新婚启示， 新娘出门前爸爸妈妈俾咗对额， 去到男家嘅时候咧，啲亲友都会送额啊，老爷奶奶都会送额啊，咁样，咁好啦，到回门啦。譬如话有啲客人话，我妈咪叫我回门着翻套褂，咁啊，我听咗知啦。咁其实妈咪想佢着翻套褂，就唔好随金器，睇下男家有几多金器俾佢，等个女入门嘅时候架架细细。 哎、我中意你呢样嘢啊，我识啦， 分分钟需要美。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的节目，周末周日晚上8:30至11:00，在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政府推出了一加一网医学习上网学习支援计划，为合资格领取上网费津贴的学生提供价格相宜的电脑和上网服务。计划还提供正确使用互联网的培训和技术支援，帮他们在家上网学习。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ilearnathome.hk 或向就读学校查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吴志森。 747嚟噶，7:47，大家听紧嘅咧就系呢个数码电台啊，风波里的茶杯。坐喺我身边咧就一个叫做啊自由风嘅主持人，就吴志森。 呢个自然嘅啫，大佬。 冇啦，冇咗啦， 我喺网台有， 而家嗰个自由风冇咗。第一就你网台有个自由风，我哋咧夜晚有个十级自由风， 嗰先系正嘅， 嗰先系正嘅，嗰十级啊，大佬。咁啊，另外咧，仲有一个右边咧，啊，即系我哋旁述啊，仲有一个叫 Q 仔咧，就叫黎质粉，就是、我哋大展台嘅台主。不过最紧一样嘢咧，佢就马恩赐啊，佢就马恩赐嘅。啊！始祖又馬恩賜有好多個嘅，不過佢就係原創者。 嗱、嗯，又馬師又因為想講賭嘛， 而家係講賭啊， 講賭啊。 因為點解咧？咪上前一個禮拜唔係啊，而家要求裁決 啊。啊，依個裁決。 嗱，你兩個有公道嘅，應該啊。嗱，前個禮拜六咧，我就同呢個阿富啊、阿小班， 嗯， 就打賭， 嗯。 阿小班就字啊，就认师认屁嘅，你知啊？佢就认咧，佢同阿林焕哥好熟，好老友， 好明白佢为人， 好明白佢为人。佢认为如果行会同呢个平机会如果要选择咧，佢就系林焕光啊肚里边嗰条虫。佢、 嗯、 就认为咧，林焕光一定会取行会而写平机会。咁、 嗯、 我咧就同阿林焕光从来冇乜两句嘅，吓、嗯。我咧就认为咧，以林焕光嘅计算咧，佢就应该取呢个平机会而写行会嘅、嗯嗯。我就讲两个原因，一就钱，钱我认为对林焕光好紧要嘅、 嗯嗯。 啊，第一咧就钱啦，第二最重要咧就嗰个名声嘅。 嗯， 因为佢做咗行呢个平机会之后咧，佢就出嚟砌政府。 嗯。 即系学咗阿梁振英未选特首前，所有砌政府嘅嘢做晒噶啦，唔关佢事都关佢事。 即系你 嘅 计算咧，就因为名利双收系嘛，即系做平 机会又名利双收，我冇理由走去做行会噶。咁梗系应该咧，如果一定要去拣咧，佢就一定系拣平机会。 嗯 嗯， 嗱，咁终于咧，佢上个礼拜又嚟咗我嘅节目啦，佢就斩钉截铁对住全香港嘅听众、嗯，即系起码所有。DBC 的听众啦，跟住报纸第日都全部啊转载啦，啊电视又转播啦，咁、嗯、即系全香港啦，我哋又叫做啊，就话如果要我拣大班，我就一定拣慈行会，就做平机会。 嗯， 我个人咧一不求官，仲有二不乜嘢噶嘛？ 二不讲数啊！ 哇，佢嗰个二 正嚴詞嚇到我坐喺側邊咧，突然間肅然起敬，哇！ 咁你咪俾佢呃咗咯。 佢本來講嘢咧就陰聲細氣死，好似就係斷氣咁噶嘛。 梗唔係，一人哋 突然間咧， 一下啫，冇咁話你。 咪咯，煩咁啊，好似斷氣咁啊，都係噶啦。 唔係啊，女仔中意呢啲嘅女仔， 幾難啦、 啊。 見到 早陣早氣啊，大班 縮水啊，佢而家你知唔知而家成日縮水、啊？ 咁人哋起碼都有個紅顏知己，你都冇啦，啱唔啱？ 大佬，大家 咁有個啊嘛， 大家利是。 系，因为咯，即系证明你叻过你，证明 你系咒佢啊，定系 唔系？即系我赞扬啊，林 好啦。咁既然系咁咧，如果讲跑马咧，嗱 ，Q 姐我揾你做评理咧，嗱，你就跑马专家。喂，咁即系等于咧已经赢咗啦嘛，已经嗱，咁个马已经 declare 咗啦。我第一咯，因为我已经 declare 咗，即系已经宣布咗，我就持行会。 嗯、 就唔做评议会，咁咪攞咗钱噶啦，我已经排队噶啦，去个窗口度， 哇，赚 咗飞收钱， 宣布咗收钱都未跑长马，你真系 啊，宣布咗跑咗噶啦。 大伯你搞咗，虽然你系马会系即系资深嘅，你咩轮准委即系委员咧，咪做 董事，好大噶。 你知呢个马会度最后个赛果咧，就由呢个马会嘅董事咧。定咗，然之后覆绑完毕咁先系啊嘛。 你想都影埋， 影个相冇用噶，影个相冇用喎。咁你唔知道嗰个骑师咧有冇咧，即系好似话斋濑屎濑尿咧，即系减咗磅啊！ 我就怀疑系今次就一副都系噶啦， 系咪？ 今次咧就梁振英一副都系，呢个林焕光更加一副都系。我怀疑因为一副之系嘅原因咧，佢过磅咧个磅唔啱啊，所以取消咗资格。 咁啊嘛 ，Q 仔你判， 你判我赢，郑 家 富赢，边个赢咧？而家 大班赢， 唔系。其实林冠军赢咗咯，因为林冠取巧啊，点解咧？ 即系两个都冇。 你话佢喂，佢都系最后咧，你都可以话佢系迟咗呢个即系评议会。不过做到完尾， 唔系，所以两个都冇赢。我就认为咧，郑家富冇赢到，起码我又冇输到。咁你话系好 咩？ 你咧就系、是、你就街头智慧嘅。 我又 你成日走去啲赌档度夹住。 我唔系啦，我就吓、啊、你当我识少少啦。一样嘢，如果赌档嘅话咧，玩大细有一样嘢叫庄家通杀噶嘛。系嘛？ 系即系开杀咗你，因为 系咪开围式就庄家通杀？对唔住咯，大班小班 买啊啊，边个买细？ 咪咯，大班小班都输晒， 一齐输咯， 系咯，输两个输晒咯。庄家通杀，庄家系边个？ 十赌九骗系咁嘅咧，十赌九 骗系咁。讲翻佢咧，佢真系咧嗱，我又睇翻呢单嘢咧吓，我又有唔同睇法嘅 吓。 嗱，你哋有咩睇法？俾你两个讲完，我讲我啲另类睇法，因为我经常系另类睇法嘅。 啊，你另类睇法咪我哋觉得好有娱乐性咯。今日睇。一早揭一份会厂报啊，睇下阿陶杰啦，即系评论啦，啊，佢系认为阿林焕光好嘢啊，即系林焕光你知道，即系不嬲都系即系可以一鱼两吃噶啦，唔系有个老婆有个红人知己，佢一 exactly 咧就系一样啦，佢系用呢一招咧，即系当呢个行政会即系行会同埋呢个评机会就好似两个女人咁样， 行会就玩尽，行会就红人知己， 吓 评机会就系发妻。 总之佢诶好笑啊！你真系你应该叫攞翻阿陶杰边度读下。 阿爽布啊，阿辉哥啊，爽布啊，爽布啊，叫我哋啲靓声啊，啊读咗出嚟，唔系要搵把声似陶杰先得噶。 系啊， 唔好太靓啊。 咪要猥琐少少 咧。因为我哋个监制，我哋嘅阿卢浩荣把声太正气嘅。 系啊，学唔到陶杰。 喂，你唔系咁 Q 仔，你分析下今次对特区政府。对啊，梁振英个人，对啊，林焕光个人，你可唔可以分析下咧？就唔好攞下。 唔系啊，赞佢啊，佢话意思系政治高手啊？点解？即系佢学咗当年系。 即系你赞林焕光？ 唔系我赞呢个陶杰赞啫。我哋啱啱调转，我梗系觉得不似啦。你试下做一遍啦。因为点解全部系自己搞出嚟嘅？唔知。即系如果佢一早已经谂得清楚嘅，即系你使乜嘢？即系呢、这个。喂，佢真系沾染咗，即系正如今日 我又讲啲内幕俾听啊！ 佢系反口覆舌啦，即系学晒而家所有良言嗰啲人啦，全部。 我觉得最伤最伤咧，就系评机会，评机会嘅形象同埋权威，最伤系呢一样。喂，你做一个即系主席，讲到明话我要会写行会而取评机会，最后对唔住，我呢样做完之后就跟 住 拜拜。唔 记得咗咧，佢成日咧唯一嘅藉口话而家点解唔需要辞咧，就佢睇唔到咧呢个评机会同呢个行会啊，即系诶现阶段有咩冲突？即刻演一个冲突咧，双非问题咪一个冲突咯？即系你梁振英宣布咗咧，就唔俾人哋双非咧，人份香港山仔有居留权啊嘛？呢个违反即系人权 平等机会嘛？系啊， 平等机会咁人有权告你根本 系， 即刻而家已经系呢个问题已经出现咗啦。 你企边边咧？ 佢唔会真系出声，所以好多人忽略咗一样嘢咧。佢系要集体负责咧， 系啦。 佢系即系将呢个评机会咧系禁咗声嘅， 系啦。 唔系，今日你琴日就系企出嚟擘大口讲大话，冇人差邻嘴。 你有内幕，你有内幕。 唔系， 我讲分析先。你分析就系林焕光诚信破产啦，意思系左右不是人啦。咁 OK， 咁你嘅分析咧？ 我个分析咪就话平机会就最伤咯，第日平机会揾个新嘅主席，咁平机会变咗一个二奶咁样，二奶仔咁样咯，吓老豆老母都冇噶咯，好似个孤儿咁咯，我感觉就系、是。 咁你嘅分析 系、 嗯，你嘅分析最大损失就 系、是、平 机 会， 你嘅分析最大损失系咩啊？ 最大损失，其实都嗱，第一而家。呢、這个就算行会都得唔到任何嘢嘅，因为你其实多咗一个负资产啫嘛，即系多咗个大话精一样啫嘛，已经太多，已经量刑已经好多啦，已经系即系个个都成日反。 喂，呢个物以类聚啊， 咁咪咯，即系唔知边个系边个，我都唔知边个系边个。 我嘅分析就好简单嘅，第一就讲一样嘢好过瘾嘅。嗱，今日东方都有写出嚟噶啦，就个个做评机会主席冇好下场。由朱杨柏瑜开始，张妙清、朱杨柏瑜、胡鸿玉、王建秋、邓以邦，到而家本来似模似样嘅林焕光，都一样，唉，冇好下场嘅。呢、這个第一就系、是、呢、這个咧就 系、是、 唔系风水唔好，就香港根本冇一个人系真系有平机嘅意识嘅， 真心真意， 真冇一个咁嘅人啊，攞、心出嚟搞平机、个个都系借住上位，一系咧就爱嚟咧乱斩权位，一系咧就因为嗰份系笋工啊。其实胡鸿玉咧就系、是、比较做得好嗰、那个，但系因为咧佢都有丑闻嘅啊，佢就系话佢咧。 内部啊嘛， 喺、中一派位制度控告政府引起争议，呢、這个政府梗系唔 like 啦。 嗰次咪 跟住仲有咧， 就系咩咯？ 又话佢喺用人啊，用嗰个余咩啊？即系最近写个巴黎条约嗰个啊，爱尔兰评议会嗰、那个 余仲嘢， 余仲嘢单嘢咧，佢又系俾人批评嘅。嗱、咁所以咧冇一个有好下场嘅。嗱、呢个就你话风水又得，你又但系其实唔系个大风水嘅，就话香港冇一个人有个心。真系可以做到评机会嘅主席，冇一个咁嘅人才啊！ 嗯， 啊，本来林焕光就可以呃到人欺世盗名嘅，以为好正嘅，点一铺清袋？嗱、我嘅分析就好简单，我认为呢单嘢最大输家咧，即系话你两个讲嗰啲全部都系噶啦。 嗯， 评机会啊，行会啊，我觉得最大输家嗰个叫梁振英。 嗯哼，嗯，点解？ 好简单噶啦，你俾人睇到你唔系一个强势领导咯。嗱，第一，你揾咗呢条友。林焕光去做，去兜巴冚你，公开就话啊，我就情愿做评机会都唔做行会。跟住佢一转北京，佢自己唔认话见过领导啦，见过呢个港澳工作小组啊，唔系佢直讲明噶，又呢学梁振英讲嘢，大家要佢话冇见过港澳工作小组嘅副 嘅 副书副咩啊 副组长， 副组长 嗱，佢可以排除好多嘢嘅，第一出嚟一。我见过组长、而我系冇见过工作小组，我见过港澳版、三我个个都冇见过，净系见刘元东啫。四我喺酒店食饭，有条鹌鹑行过同我倾过两句啫。 碰到啫、 喂大佬啊，所以 即系唔会讲啦。总之就系、是、 梁振英就冇晒面噶啦。第一冇面唔紧要，英就太要面啦。嗱、呢个又系反映咗梁振英嘅面子工程，即系佢话我叫你林焕光做，你就要做，你唔做就唔得。咁啊点咧？咁啊夹硬揾咗个人咧，根本就阿陶杰有冇讲到接待嘢啊？就揾一个根本就唔 其他陶杰同你讲嘢一样，反咧佢用咩色情嘅角度，即系打完之后仲要留低佢啫嘛？点解？ 唔系我另外一个样嘢讲，反映咗梁振英唔系一个强势领导。如果系一个强势领导，就我炒你。如果我系啊，嗱，如果今日我系特首咧，唔使讲，林文哥，我炒你，唔系你拣，我而家炒你，平机会我都唔使你做。 唔系咁啊！显示出个二皇帝，因为呢个位置可能都唔 系 话佢， 即系我 话任佢噶嘛。 最大损害啊！最大损害就林焕光 留嚟嘅，中间留 最大损害系梁振英。而且呢个林焕光入到行会之后咧，系冇人信得你过噶。 嗯， 第一你将行会单归咗，哦，你条鹌鹑监你做，哇！我哋个打生打死。喂， 想抢呢个位， 想抢呢个位，你啊反手执个而尖堆， 调翻转，全家又可以咩嘢？ 全家老 懵懂，你行会里边咧又吹佢唔涨， 唔系，全家老懵懂推荐你嘅啫。嗱，咁你啊抢咗个位，跟住你话俾人听，我唔恨噶，我监我先做嘅咋。嗱，其实好简单，佢点解做呢样嘢咧？一当然去到北京俾人训示咗啦。第二样嘢就是、根本梁振英话俾你听，你唔做呢个召集人，你根本乜都冇得做，就咁简单啫嘛。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8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三间电视台就奥运播映权问题仲未有定案。无线电视话正系同国际奥委会磋商伦敦奥运播映权，相信短期内会有结果。又话如果攞到播映权，会邀请亚视联合制作播放奥运赛事同埋相关节目，喺明珠台同国际台相遇广播。亚视就话对同无线嘅合作持积极嘅态度。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相信免费电视转播奥运的问题日内会有定案，政府就说对市民能够在免费电视台看奥运赛事仍然是感到乐观。根据有线和国际奥委会的协议，有线需要将最少200小时的直播拨给免费电视台。伦敦奥运会在今个月的27号揭幕，由于负责保安的护卫公司可能无法及时提供所需要人手，英国军方加派3500名士兵候命，令到动员的士兵总数增加到17000人。有关的护卫公司承认在招聘和训练方面出现问题，可能无法达到预定目标，安排超过13000名的警卫。伦敦奥组委就说英国国防部、内政部和警方都会协助做好相关的工作。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放宽对缅甸的制裁，批准美国机构到缅甸投资，而美国的驻缅甸大使米切尔抵达缅甸和总统吴登盛会面。美国22年来派驻缅甸的首位大使米切尔星期三抵达仰光之后，随即是转往首都内比都和缅甸总统吴登盛会面，并提交国书正式上任美国的驻缅甸大使。美股收市是全线下跌，会议记录显示联储局担心美国经济可能恶化，而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的机会亦都不大，利淡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是报12604点，跌4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87点，跌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在1341点，冇升跌。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是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 81%。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7月12号星期四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3分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咧，排翻到伊利沙伯大厦。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唔错噶，两边都系畅顺嗰只噶吓。好，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见到车龙啦，现时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噶。系啦，系啦，唔加。有家嘅林焕光啊，决定啊食两家茶礼啦！唉，其实睇翻佢啲私人背景都知啦，佢好中意贪新嘢噶嘛。嗱，不过咁啊，今次就冇一刀切啦，继续藕断丝连啊！猜真系，哎呀，原来佢都好念旧噶嘛，又中意跳下粗裙舞咁咯。唉，真系冇符啦，嘛，人各有志啊嘛。好，九龙区方面啊，咁公主道过现时龙尾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喺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上桥位亦都开始车多噶。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好新界区方面啦，狮隧加埋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就排翻到和斜村噶。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Bonjour, 法国国庆日嚟标致陈列室，人人都有礼物。今个星期五六日嚟到标致湾仔告士打道陈列室，即送限量原厂精品，外面买唔到噶，仲可以喺特设嘅法式茶座享受香浓咖啡，感受法国街头浪漫文化。即场选购标致新车，更可获赠旅游礼券或同等价值嘅国庆礼包，最高港币40,000蚊。今个周末一月嚟标致陈列室庆祝法国国庆啦！ City Walk 全新天地，永不放弃同学仔世界运动会揭幕礼，将于7月15日星期日下午2:30喺 City Walk 全新天地高层地下中庭举行。我麦润秀会联同马国明、李志和、黎志伟、郑丽莎，仲有所有现场观众，一齐为将于伦敦比赛嘅运动健儿们打打气，发放永不放弃体育精神。到时见啦！ 佢呢两个身份呢冇角色冲突，如果有冲突，行会係有申报机制。 我决定兼任两个职位，直至我喺评基会嘅合约届满为止。 无论行政长官喺咩嘢嘅情况选出嚟，我哋都要接受呢一个班子。 关于改组嘅建议呢，决定摆喺民生嘅议题之后。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吴志森。 早晨，早晨，8:06啊！啊，即系呢个临门刚听到咁讲咧，真系几唏嘘。当日坐喺我而家坐呢个位嗰度咧，斩钉截铁，差争啲咁多拍埋台噶啦。就话如果一定要我拣咧，我就一定系拣评基会，就唔做行会。咁其实而家呢就係、是、一女侍二夫或者一夫侍二妻即係我哋平基㗎嘛。平基就你唔可以话一女侍二夫㗎呢、這个就唔平基 㗎。 所以你就话一男侍二妻。咁跟住就话我两个都要，不过六月呢我就会同另外一个离婚。 就拜拜啦同佢。 就搬返嚟屋企住或者搬去二奶度住。就咁简单啦，呢、這个叫林焕光。嗱，琴日我哋讲个运输处有啲新意思，搞搞新意思，咁我哋都系睇报纸嘅啫，亦都睇到啊运输处亦都有啲回应嘅，就住呢单新闻，就话咧啲咪表咧，而家街边入钱嗰啲咪表咧就嚟到期噶啦， 而家唔入钱噶啦， 啊，即系嗰啲八达通，其实我唔赞成嘅，因为点解咧？我冇八达通嘅时候，我点去泊车咧？ 惨噶， 唔系呢样嘢已经唔公道嘅，我当年做节目嗰时批评过噶，我认为呢样嘢咧就助长八达通。喂，点解我唔可以用 credit card 先？你话一定要用啊塑胶钱啦、啊，即系所谓 plastic money 啊。喂，仲有一样嘢，香港啲钱咧系 legal tender 嚟嘅。 系啊， 点解我唔可以入钱咧？一定要用八达通咧？ 你有钱冇八达通，对唔住。 或者我连 credit card 都冇咧，或者我系一个完全唔用 plastic money 嘅人咧，唔用塑胶银纸嘅人， 泊唔到车咯。 啊，咁呢样嘢唔啱啊，唔好讲啦。好啦，泊车大家知啦，咪表有分时间嘅。啊，蓝色就两粒钟，啊，咖啡色应该系嘛，就半粒钟咁上下啦， 有啲系15分钟， 有啲系15分钟。但个原因咧就住当区嗰啲街道嘅交通状况，就俾泊车标咧就俾人短暂泊车， 有啲又俾你去个厕所， 唔系长期泊车，嗰啲长期泊车嗰啲就泊入停车场。 嗯， 即系搞咩咧？嗱，我睇报纸吓，咁就话咧而家可以用电话。即系你可以用个电话，通过电话咧就可以唔使行去架车嗰度，就可以增时啊！ 之前要做啲嘢嘅，要 去 登记 啊、交月费啊嗰啲咁嘅，但系最终就系呢样嘢啦。咁呢样嘢咧，我就觉得第一犯法嘅。 嗯， 因为点解咧？你而家唔可以咪标？其实咧，我知识所限啊，阿森哥，好似话咧你。如果拍两个钟，你再去入多两个钟都唔啱嘅，应该 应该就行一行架车。 喺、啊、外国咧，人哋就揾支粉笔画住你两个钟，两个钟你唔喐个碌咧， 就抄两 个钟就抄牌噶啦。啊，好简单。有啲咧，我去德国咧，佢直情有个时钟牌俾你嘅。 嗯， 你自己拨一拨几点钟牌喺度嘅，就挂喺个镜度。 哦 ，OK。 啊，我去到德国系啊，我租车都俾埋嗰嘢我噶。 嗯， 咁嗰个抄牌一嚟到咧，就睇到我哋十点钟拍。12点钟你唔喺度啦，嗱嗰啲唔使入钱噶，佢、 okay. 照抄牌，嗱、 嗯、 咁但系如果咁样做嘅话咧，就将成个咪标喺街泊车嘅概念咧就推倒噶啦，即系我可以长期霸占个咪标啊， 呢、這个就是反对嘅声音嚟嘅。 冇错。 嗱，咁我哋而家就揾到咧运输处嘅助理处长啊，苏尤安嘅阿处长。 你好， 早晨， 早晨，好耐冇同你喺电台讲讲嘢，真系哇，讲紧十几年啦， 真系 咁 耐。 好似话你而家系处理副处长嚟嘅， 唔系 你啊， 系咩职级唔紧要，大班都系。 我总之系处长啦，系 都系处长级啦。 佢讲过呢间咪标真系嘢点搞啊？ 唔系嗱，我咪标嗰个咧，其实即系先两日我哋喺立法会咧都做过个汇报啦，亦都系讲话我哋而家用八达通嘅嗰个咪标咧，都用咗差唔多八年九年啦。咁我哋觉得都系时候咧，我哋睇一睇咧，因为始终啲电子嘅机械咧就到咁上下，我哋都需要做个更新。咁喺个做个更新之前咧，我哋觉得我哋都要研究一下，既然都隔咗咁多年啦，喺市场上高或者喺而家，我哋究竟有啲乜嘢新嘅好啲嘅服务嘅安排咧，就可以引入喺我哋嗰个泊车咪。咁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即系虽然我哋即系而家用紧即系八达通嗰个收费嗰个模式咧，就大部分嘅用家，即系92%嘅用家咧，佢哋都觉得系非常之好。咁啊，我哋都希望咧， 我觉得唔好噶， 系当然啦，即系各人有各人意见啦，但系即系喺呢个基础上高咧，我哋都希望咧就系话，睇下尽量喺个服务嘅层面咧，点样可以带多啲新嘅元素，同埋带多啲方便俾嗰、那个即系用家。咁当然我哋知道咧，就系话其中一个。項目我哋提出就話，可唔可以好似即係採取一啲外國而家都開始用緊嘅，透過個電話，無論係用短信嘅形式又好，或者係用透過嗰個互聯網嘅平台都好咧，就直接可以俾到錢，就省卻嗰個泊車者咧要行翻去個咪錶嗰度再入錢。呢、這、一個模式究竟喺我哋香港呢邊係咪可以適用得到咧？我哋香港嘅泊車人士或者大家市民，大家嗰個反應，覺得從個用家個角度究竟好定唔好咧？我哋都想探討下。咁但係有樣嘢咧，大班就係我哋其實而家咧。對於採用呢個模式嗰、那個具體嗰個執行嘅安排咧，其實我哋就仲喺度一路聽緊意見嘅。咁同埋就仲有一點咧，就係話我哋都要睇下咧，即、就、係、是、我喺立法會都講咗，其實而家咧呢個階段咧，我哋喺香港咧就冇呢一類嘅服務嘅供應商嘅，咁亦都未有一個我哋自己如果話要用一個電話。支援去俾呢個泊車咪標嘅嗰個收費嗰、那個服務嘅平台亦都未有，咁我哋都要睇下香港呢一方面呢有冇我哋自己本地嘅服務供應者佢會想做研發啦，或者外國提供緊呢啲服務嘅人佢有冇興趣嚟香港啦咁樣。咁至於個具體嘅安排呢，我哋可以即係一路都聽大家嘅意見嘅。 處長啊，嗱就有個問題呢，就係你哋你問嗱你係好意㗎。啊、即系我都唔话运输署系立心不良嘅，直情系好意嘅。第一就与时并进啦，喺科技嗰方面；第二咧，亦都谂到个 user friendly 啦，即系点样可以便利啲市民啦。嗱、啊，呢两个出发点系好意嘅，但系点解作为一个执法机构咧，你哋冇考虑到个法律嗰个原则性嘅问题咧？嗱，点解要？如果咁讲好简单啦，如果你咁讲，你将啲标变到24小时咪得咯？嗱、啊，用八达通，我都话俾你唔使科技啊。你听我讲得啦，啊，你24小时啊，嗰啲表我啲拍24小时嘅，我中意我有钱嘅，诶、欸，我谂住牙咗个位24个钟，我咪搵个八达通拍一拍佢，啊，又咪拍24个钟咯。但系个原则性点解有两个钟啊，一个钟半个钟啊，甚至乎15分钟添啊？森哥话我就唔知有冇啦。嗱、啊，个原则性就话等呢个位咧可以轮流俾人用啊嘛。就唔好俾人霸咗啲位嘛，你完全忽略咗呢个原则喎、啊。譬如咁讲，嗱，我琴日都讲过啦，我有个提议就话，嗱，你呢个做法系好嘅。譬如我入咗两个钟，我好多人好劳气嘅，就系争个一分钟咧就俾人抄咗牌啦。咁你可以话，喂，我续5分钟嘅，我喺仲喺厕所， 出唔到， 或者我而家排紧队啊，喺度买紧戏飞，点知越排越长，我就系争嗰几分钟出唔到嚟。咁你可以俾佢续10分钟啊，半5分钟啊，咁啊冇问题。但系如果你俾佢用通个电话一续嘅续嗰个 full limit 啊，即系如果系半个钟啊，边个半个钟啊，一个钟啊，边个两个钟两个钟，咁啊变咗长拍咯。你明唔明我讲咩？跟住我就话俾你，你拍车仔啊，惯啦，所有啲位咧，我话俾你咧，就变咗私家拍位噶啦。 明白。 但我屋企楼下就冇拍车表，如果有我就准备将佢私有化噶啦。 私家拍位。我嚟租俾人啊！ 我直私有化咗佢噶啦，系啊， 长期地。 跟住我就揾个宾妹企下边，嗱、啊，我唔会咁做啊。跟住就话你想拍位就得，20蚊个钟啊，呢、這个 有转赚。 哇！你真系好啊！你创造就业机会啊！ 嗱，大班我解释一下啦。嗱，就其实我哋系冇放弃到咧，路车即系呢个路。 路边嘅泊车咪标嗰个系即系方便短暂泊车嗰个原则。即系其实前两日我喺立法会都讲咧，我话我哋即系要引入一个即系透过即系电话去付费嗰个模式咧，我哋都知道系对我哋而家嗰个原则上高咧系会可能有少少冲击。咁所以喺呢样嘢上高咧，我哋系会好小心睇。 唔系少少啊，好大冲击啊！ 其实阿大班听，其实咧就话我哋而家咧就系啲泊车咪标咧，有啲系半个钟，有啲一个钟，有啲两个钟， 冇十五分钟， 冇十五分钟。是 有冇十五分钟。 深哥记得加拿大 呢 加拿大 而家俾钱嗰个泊车时段呢係通常都係每两蚊十五分钟计。咁所以啲泊车人士呢通常如果佢哋每一次要加时间呢都同而家个安排呢就係每两蚊十五分钟一个单位咁样去即係累计上去嘅。咁其实我哋即係话引入嗰、那个即係電話去付費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諗緊嗰個具體安排咧，就亦都唔一定係需要做到咧，就係話全港十八區所有嘅咪標咧，我都俾你用嗰個電話去付費。我哋亦都可以咧因應翻我哋而家嗰一啲嘅原則，就睇下當時嗰個地區嗰個交通環境啊，嗰個泊車嘅需求咧，將來係彈性去處理咧，究竟邊一個地區或者邊一啲嘅咪標咧，我哋俾佢用呢一啲咁樣嘅安排。 唔係，處長有個前提就係、是、個前提，阿處長，我前提就係、是、咧。有冇一个諗法就係话我可以续几多次 一次 连续续几多次呢可以可唔可以续足24小时 呢我哋係想有一个咁嘅安排因为其实我哋亦都知道呢有一啲譬如假日啦即係比较偏远嘅地方譬如即係郊野公园附近或者烧烤场附近嗰啲泊车嘅人士佢哋都希望就话喂我想去行山咁我就算你俾个两个钟头嘅咪标我咧，我其实都完成到嘅。咁呢啲我哋 处长 可以弹性啲考虑。 呢个唔需要考虑。如果你讲到郊野公园呢啲咧，即系你又举个例，我就好简单啦。咁啊，将郊野公园嗰啲咪标，你认为几多个钟头合理嘅行山？咪六个钟就六个钟咯。 八个钟八个 钟。咁使乜搞啲新意思？悭翻啲钱，唔好搞啲新嘢啦。第二，你即系话讲样嘢，我都支持嘅。嗱，即系你话限续一次十五分钟一个 interval 咧，啊，咁啊 OK 嘅。咁因为你就俾佢去个走盏你如果两个钟嗰啲你可以通过电话你改唔切返嚟我俾你续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后你租返到嚟抵抄牌啦哥话明俾你听嗰度拍两个钟㗎嘛啱啱啊。嗱即係你我就觉得呢正常嘅或者就住嗰个法律嘅原则即係呢个泊车原本个条例嘅原则呢立法嘅原则呢我觉得你咁样去做呢啊即係我諗市民会支持嘅。但你话可以续两个钟都唔啱嘅，咁啊变咗四个钟噶啦。 系啊， 咁我预设如果俾可以续四个钟咧，我就不如将个咪标咪加到四个钟，你又唔使去研究新科技咯，又悭翻啲钱咯，唔使代俾人话你官商勾结咯，到时啱啱啊？ 唔系，但翻呢个我哋都正如我正话讲， 唔系我哋都有个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喺度嘅，一个叫郑家富，郑家富礼拜六翻嚟噶啦，我哋会游说佢，不过最弊做埋啲街冇得做啦。 所以我哋就系话咧， 喂，我以前咧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嚟噶，嗱，我即系话咩？如果嚟到立法会咧。我担保我只系讲嗰啲嘢咧，大部分委员都有同感噶。我谂你都唔好去闯啦，悭翻啲时间啦，唔系去到标琴嗰度俾人玩餐懵啊。 唔系，但系我哋正话我都讲啦，大班，我哋都知道咧，引入呢一个咁样嘅安排咧，系有啲具体嘅细节我哋要睇。 系，所以我都明噶啦，处长啊， 用家。 我明㗎啦我同你咁老友阿处长我哋以前有求必应同你老大家合作无间琴日搵你你唔敢覆电话已经知你有难言之隐㗎啦。 我 哋今日都覆咗 嘅 嘢多谢你多谢你多谢晒。多谢晒拜你咬你哋个老友计划顺德过程失守而你而家可以打电话商台嚟㗎 ,ok, 拜拜。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的睡眠不安的问题 食滞的人就睡得不好 而且就容易敏症、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巨细关怀让爱无为止于至善 你有没有照顾个 BB 呢等我分享一下个中的心得在照顾 BB 的时候需要细心留意他们的一举一动因为眨下眼仔 撑下脚仔，喐下手仔，都可能是佢俾你嘅一大提示。除此之外 ，BB 嘅日常用品都要经常彻底消毒，因为 BB 嘅抵抗力特别脆弱，任何嘅细菌都可能对佢哋嘅身体造成威胁，所以一定要做到防患于未然。马会就用照顾 BB 嘅呢一份无微不至呵护每一位香港人，所以马会一向积极支持本港医疗发展，推动保健服务同埋改善医疗设施，仲喺2003年捐出5亿元，喺对抗同埋预防传染病方面下咗功夫。不如等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曾浩辉医生同我哋倾下。 2003年嘅沙士疫情为香港带来咗重大嘅考验同挑战，政府联同马会成立咗卫生防护中心，从未来防疫着手，装备香港，为香港市民嘅健康带来更大嘅保障。 行善的信念，支持合一，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师傅，你最欣赏哪种女人？ 靓女都是靓女，第三句都是靓女，所以我好鬼杂食嘅，系靓女啦，唔理国家，唔理好丑，不过都唔系要就手，系要靓女。 文风送玩果然犀利，风水第二，吹水第一， 苏文风犀利妹， 星期六晚11至1，数码大声台，苏文风听天由命， 苏文风讲女人，讲足4个星期。 点样用最平最简单嘅方法，可以一路揸车一路享受数码电台嘅节目呢？ 大家好，我系 AV Magazine 嘅总编辑，我叫 Elwick。简单最折衷嘅方法就系买一个手提机，跟住用一条接线连接咗喺你嘅车机上高，有个恶线一个抗音嘅功能啦。咁之后就用嗰部机去做一个接收器。如果部机头佢有内置 DAB 加，就系一个最好嘅办法啦。咁当然而家呢个数码广播个最好嘅好处就系你用大机去收同细机嘅收都系一个数码嘅信号嚟嘅。基本上用数码广播嚟听，其实系多好多啲 detail 啲细节位嘅，系非常接近一个 CD 质素。 生活要求尽在数码享受。 在一起这么多年，在一起你一直有这么多年缘，你一直有都不舍得你。 不过他的条件实在太吸引了。 政府为了改善空气，现在向车主提供资助，鼓励他们将欧盟二期柴油商业车辆，包括货车、小巴及非专营巴士等，更换成为欧盟五期的新车。截止申请日期是2013年6月30日，请上环保署网页了解详情。 换了部新车，空气都清新一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吴志森。 8:23，今日咧林毓华咧就放假去咗新加坡。咁啊，我哋有个啊非常切主持，嗱就讲下通识啦。嗱呢、這个。终审法院呢就有5个常任法官常设嘅。有一咁呢就每次呢根据基本法呢就可以有一个海外法官。 普通法地区。 普通法嘅。 即係唔可以喺大陆请嚟 嘅。有个名单嘅。当年呢其实就拗过嘅，喺64之后。本来呢就话2个嘅。收尾呢因为64之后呢就得返1个。 即係唔好俾你搞咁多外国势。 嗰时拗就拗个 S。啊，咁啊拗咗大轮，终于个 S 等于 就删咗佢， 等于唔系 S。 O K， O K， 咁啊即系拗咩咧？拗英文好容易嘅 ，judges 啊嘛。咁啊李柱明嗰啲就拗话，咁啊 judges 系两个啦， 应该系超过一个啦。 佢就话唔系，系咯，佢喺好多 judges 里边拣一个啊嘛。 哦 ，O K， 咁咧就另外咧有非常任法官。嗱，咩叫非常任法官咧？就做替工嘅， 系 即系譬如好似阿包志金咁咧。 嗯。 啊！嗰啲就非常有法官啦， 佢退啊嘛， 退休啦， 退休啦， 或者甚至乎啊李大法官都系，我唔知系唔系啦吓。 李大法官好似 好似唔系，因为大法官包治金就系、是，你退休之后咧就留翻喺度。 嗯， 咁所以我哋咧就有非常切主持。 啊、OK， 呢个你新发明嚟嘅， 就唔系叫咩嘉宾主持， 你新 嘉宾主持嗰啲系一次过嘅。 OK， 即系嗰啲就一次性啊，一次性。 用 一次性 用完拜拜， 用完即弃。呢个咁嘅唔自心咧，就唔系一次性嘅， okay. 就多次性嘅。 你发明嘅呢、這个， 嗱，我电话就1872111。如果大家就住，唔系一定要讲梁振英，一定要讲林焕光啊，因为讲得多咧，有时我都好威严嘅。 系啊， 其实我想讲嘅咩？我系唔想讲噶， 多啲民生性嘅嘢。 因为我哋系做民生节目噶嘛，咁、所以就我哋讲咗嗰个，譬如泊车嘅问题。咁、大家如果有交通道路使用者、车主、司机，又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啊，发表下意见。咁同埋又想同阿森哥倾下偈嘅咧。 即系你哋中唔中意呢个新油咧？用个手机，通过信用卡就可以为你嗰个泊位增值。咁而家就我哋就揾到阿大班就即係睇到一啲漏洞啦，即係如果佢嗰个增值可以好多次嘅话，超过一次，会唔会令到嗰个地方嗰个车就霸住到唔喐 呢？原则啊，唔系你已经失咗咪标嘅原则。嗱，咪标有咩原则呢？即係我架架啲做个立法会议员啦、就係一啲短暂呢泊车嘅。 係。 嗱，如果唔系呢就唔需要咪标㗎啦。 冇错， 即系如果条街好静嘅，譬如郊野公园嗰啲，你话嗰啲街道冇人嗰啲咧， 咪拍喺度， 冇咪标咪又俾你拍咯， 系咯， 啊就唔需要咪标嘛，有咪标原因咧，个成个咪发明咪标嘅原则咧，除咗收入之外啊，嗱钱我哋唔好讲啦，另外一样嘢咧就话要限制你嘅泊车时间，能够有更多嘅道路使用者可以使用嘅，嗱呢个已经系原则嚟噶，呢个就唔可以将呢个原则推翻嘅，如果你话我唔系。有啲地方我哋可以俾佢拍耐啲， 变成固定泊位、啊。 我固定泊位咁、啊、就唔同啦。咁你一系就收月费，嗱，一系就收日费， 系一系就收半日费， 一系就唔收钱。 系啦，一系咁咯， 就咁简单嘅。所以成个法律原则咧，今次运输署咧系完全忽略咗嘅。 不过头先阿苏柔安就，我觉得佢个讲法就有啲保镬。佢保咩镬咧？就系话，诶。是不是如果每次要增加那个即是泊位时间的话呢俾佢增呢会唔会唔会两个钟 讲系我提议嘅咋。 咁样。咁 系我提议嘅咋。 我觉得呢样嘢系即系人情上面说得过去。 呢、這个 OK。你俾返你15分钟因为每次呢最低消费15分钟㗎嘛。咁所以阿森哥先有误解嘛。 系系囉。 咁你咪俾你续15分钟囉。15分钟就唔准再续㗎啦。 人情上说得过去啊！ 嗱，仲有啊，如果做咗呢样嘢之后，仲要做多样嘢啊，好似外国咁，画条白粉喺度，即系叫嗰个咖啡佬， 即系你 拉住啲粉笔， 你入咗钱都好啦，对唔住，你架车冇喐过咧，都 冇喐，佢再入钱都要插牌。嗱、 okay. 啊，呢个就要画个白粉喺度啦。 香港冇噶嘛？ 香港冇，喺外国有噶，全部有噶。你冇喐过架车咧，你入咗钱都插牌噶。嗱、啊，你如果要做咧，就行多步。 呢、這个合理啊！ 呢、這个绝对合理嘅。咁啊。唔讲都要讲噶啦，林焕光呢单嘢咧，真系搞到我哋咧，香港人咧，就俾你呢班咁嘅所谓精英，所谓社会栋梁、中流砥柱啊，一啲欺世盗名嘅政客，玩残咗噶啦！大家俾阿林焕光咧搞到而家拗晒头啊！究竟行会第一出问题，行会系咩东西？平机会系咩东西？咩叫利益冲突？咩叫角色冲突？又上咗公民一课啦！嗱，佢听建制派人讲咧。就冇利益冲突噶，利益冲突嘅机会好低嘅，低到1%嘅咋。 焕光自己都咁讲啊，寻日 白痴嘅嗱，佢哋就避重就轻嗱，呢啲又系语言技术艺术啦。佢冇讲到你系剥咗，你系冇讲到你系剥咗呢个平机会嗰只牙啊嘛。 冇晒噶啦，平机会， 因为你做咗行会之后咧，你唔可以出嚟批评政府嘛，因为是集体负责制嘛，你喺行会系避咗职。你在行会是 declare 了即是申报了利益。你在行会里面呢咬到面红耳热拍晒台差啲未订招嘅啫。但是出到嚟你林焕光系佢只可以一系就唔出声。一系你就话我支持政府嘅政策。系咁嘅啦咁平机会做嚟做咩 大班喺行会里面都冇得咬到面红耳热。 我当你有啊。 人哋讲一句你系平机会嘅主席喎你有得利益收声。我咬咩？ 所以嗱，呢啲冇人讲噶。嗱，呢啲我哋，所以我哋做电台，点解我哋 DBC 咧有一样嘢话以知识为本？ 嗯， 就系、是、要俾知识我哋啲听众，等你知道啲人咬啲嘢咧系呃紧你嘅。 冇错， 就呃你读得书少， 系 呃你唔冇兴趣。就算读得书多，你对政治冇兴趣， 你就分析唔到件事。 分析唔到件事，我哋嘅责任就帮你去抽丝剥茧。 系啦， 喂，睇多面睇。嗱，林焕光唔使讲噶啦，而家佢就诚信破产，而家好简单嘅啫。佢就应该立即辞咗呢个平机会。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三间电视台就奥运播映权问题仲未有定案。无线电视话正系同国际奥委会磋商伦敦奥运播映权，相信短期内会有结果。又话如果攞到播映权，咁会邀请亚视联合制作，咁播放奥运赛事同埋相关嘅节目，喺明珠台同国际台相遇广播。亚视就话对同无线合作持积极嘅态度。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相信免费电视转播奥运的问题日内会有定案，政府就说对市民能够在免费电视台看奥运的赛事仍然是感到乐观。根据有线和国际奥委会的协议，有线需要将最少200小时的直播拨给免费电视台。沙特阿拉伯的官员说，如果国际奥委会或者其他地区的奥委会邀请沙特的女运动员参加今届的伦敦奥运，当局会批准。在中东的沙特阿拉伯，女性是不是可以参与运动一直具有争议性。当地官员说，当地至今未有女运动员符合今届奥运的参赛资格，但仍然可以透过外卡参赛。而国际奥委会和沙特奥委会已经组成联合的委员会，讨论哪类的项目的女运动员可以获得邀请。美股收市全线下跌，会议记录显示联储局担心美国经济可能恶化，而推出第三轮的量化宽松措施机会亦都不大，利淡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604点，跌4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87点，跌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在1341点，冇升跌。而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而家录得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翻工情况噶吓。好啦，一个封路措施咪受到爆水管影响啦。现时大埔呢个港福道啊，向翻吐露港方向近呢个南运路嘅快线咧，要暂时封闭噶吓。咁啊，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留意翻现场嘅工作人员啦，同埋临时路牌警方嘅指示啦吓。好，走翻过去对面可以睇睇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龙尾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冇乜点变到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莎白大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暂时都系正常嗰一只噶。咁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临时街停一场噶，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咧，见到龙尾啦，现时去到爱民村噶，系啦。如果嗰啲新嘅泊车咪标第日正式通过之后咧，哇！第日嗰啲女朋友啊，又或者啲太太们、女士们啦，更加可以了解你另一半啊去咗边啊。老公，点解你琴日八架车去咗九龙塘区，系咁遥控家中入标啊？你做过乜嘢嚟啦？嗱，冇错啦，新措施实施咧，私隐问题都要留意一下啦，各位吓。好，另外加士居路过海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加士居路向翻油麻地啦，龙尾啊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喺呢分钟啊，龙尾就去到个学园街噶。另外东隧过香港去到汇景花园，仲有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电话机楼噶。咁啊新界区方面啦，私隧出九龙咧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排翻去小沥源噶，睇埋大埔公路向大围方向啦，车龙继续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到噶吓。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身边呢位设计师咧相当年轻，咁咧就系阿 Leon 啦。 咁啱嗰阵时咧就真系有位朋友介绍我就去 TDC 嗰度，去到同佢哋嘅同事去到倾下啦，咁样即系睇下呢个有冇 potential 先咁样。佢都即系好帮手啦，嗰位同事都好即系觉得诶 OK 得意喎，呢样嘢香港好似比较少见。 嗯，如果有啲即系想创业啊，或者有自己咧创作出嚟嘅产品咧，都可以试下好似阿 Leon 咁咧呢、這个起步点，咁啊有一个好嘅辅助咧，同埋后援咧，咁啊自己都行得顺啲咧，起码。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香港设计廊带俾你。香港设计廊在会展和机构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Bonjour， 法国国庆日嚟标志陈列室，人人都有礼物。今个星期五六日嚟到标志湾仔告士打道陈列室，即送限量原厂精品，外边买唔到噶，仲可以喺特设嘅法式茶座享受香浓咖啡，感受法国街头浪漫文化。即场选购标志新车，更可获赠旅游礼券或同等价值嘅国庆礼包，最高港币40,000蚊。今个周末一月嚟标志陈列室庆祝法国国庆啦！ 翻工真系好攰、好闷、好寂寞啊！ 翻工翻到个人好 dry 啊！ 有边份工可以笑住嚟翻，翻到上瘾噶？ 潮声办公室， 潮声办公室 ，Michael Says Office， 由詹 Sir 詹瑞文开创嘅舞台剧《潮声办公室》，包你笑上瘾。 7月12日演艺学院歌剧院上演，即刻到快达票及通理琴行， 或者打312-88-288扑飞啦！ 潮声办公室，我想翻工嘅地方。 朝受命，夕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 就是你人越来越年长，跟着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渺小咯。 年纪越大咧，我觉得自己越正面先啱嘅。 海琪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星期六下昼1点到4点。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拥抱可以减低心脏病。新任特首梁振英在宣誓仪式之后，同罗范昭芬拥抱了一下。中国传统礼仪，一般人碰面不会拥抱，只会鞠躬或者抱拳拱手，这些就叫做打工作揖。但是欧洲和美国，熟人和朋友见面互相拥抱，属于一种亲密的礼节，而且要左右左拥抱三次。原来拥抱除了是礼仪，也都是健康的运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曾经为38对情侣做研究，发现他们拥抱的时候，大数可以降低血压，从而减低患心脏病的机会。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对于两个身份呢，没有角色冲突，如果有冲突，行会是有申报机制。 我决定兼任两个职位，直至我在评机会的合约届满为止。 无论行政长官在什么的情况选出来，我们都要接受这个班子。 关于改组的建议呢，决定摆在民生的议题之后。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吴志森， 评基会主席行先嘅，我介绍佢就亦都系新任嘅行政会议召集人，就系、林焕光嘅。嗱，你讲就话如果有得摆喺台面，你要有选择咧，你就会取呢、个评基会而放弃行会嘅。嗱，但有少少含糊嘅，我想你喺呢度都澄清一下咧。你系会辞咗召集人嘅位啊？因为行政会议成员的位置呢， 我会彻底辞晒行会的了。 董生从来没有就这个行会的任命找过我，梁生找我也从来没有跟我谈过我评基会续任与否的事，我也都不会跟他谈这个事，因为我第一从不求官， 第二呢，如果是有任命的时候，我决定的是做或者不做，从不讲数。而家咁諗呢都係有啲天真嘅，或者都唔係，我都同意，基本上同意大班你呢个分析嘅。其实如果个政府係足够重视人权，足够重视平等机会嘅工作，实际上就真正好似大班你咁讲。不过你知啦，我哋以前呢真係人微言呢 ,15 年呢上亲乜嘢都冇人睬我哋。咁就有少少啲咁嘅私心，都可能有少都难怪。 这个呢就是当日林焕光上个礼拜四来我们的节目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啊讲得很好听的。 上个礼拜四 很动人 的。一个礼拜 啊即是现在呃晒全香港的人。咁啊有个人喺电话旁边佢就唔会呃人嘅。我识佢咁多年我諗佢都应该唔会呃人嘅。呢、这个呢就叫冯检基。佢就话呢如果林焕光唔辞咗行会个位呢冯检基话我就自己辞咗呢个平机会委员嘅职位。咁我而家想问下琴日见到阿冯检基呢系咪好激动系咪 激动喎、啊、你出嚟开记者会。 你讲下你㗎。 唔系我讲讲下好似有啲。 眼泛泪 光咁讲 即系心呢就俾阿林焕光偷走咗。 咪碎咗。 心的人。 心碎咗。 啊咁而家冯检基你去直留呢你。 冯检基。 早晨啊，冯基啊，基哥，基、 okay, okay, ， 哇，又好耐冇同你电台讲个电话，都十年八年啦又。 你都唔打电话俾我哋， 喺电台冇得做啊嘛，俾人封咗麦啊，大佬啊，你真系好背嘅真系，你唔知道我封咗八年麦嘅。 你而家个麦仲大声啊？ 系，咁啊，你点啊？你辞职啊？ 我都宣布咗噶啦，就系、是、我会辞职噶啦。 交信你啊！ 未咁琴日我今朝仲同人权组一啲人权嘅组织开记者会，就系九点钟开嘅今朝。 记住交信啦、啊。 工作我应该是听日就会交信的。 哎不要到时候说你留到个任期满为止你任期满是几时啊 明年五月。 咁你唔会留到明年五月㗎嘛。 唔会我咪应该系啲递信嗰日就应该生效㗎啦。 其实你讲下啦不如俾个机会你讲下啦我哋啲大家都知道你嘅反应就系话要辞职啊。咁就但你讲下点解啦有人就话你呢初初就引用巴黎 原则 原则 巴黎原则。 收尾呢就话呢你就都唔敢用啦口疾啦啊咁而家淨係话总之就唔做啦咁你讲下点解你有呢个决定好唔好 第一我就由头到尾我都用巴黎原则我从来冇口疾过。 哦我睇 巴黎原则嗰个。 因为睇文匯大公啊话你唔敢讲喇 喎。佢写到咩都得先啦就话我系选举添啦。 话你抽水添啦。 係啦真 唔紧要有水就要抽㗎应份就抽唔应份唔好抽。 讲呢句说话嗰啲佢本身自己系民建联噶嘛佢又唔辞埋啫佢又有选举。 系啊。 我个问题就咁样我就觉得呢而家其实林焕光兼任有两个问题嘅。一个就系角色嘅矛盾呢、这个就一路都系佢自己讲嘅。其实第二个呢佢一路都唔提嘅倒返转头。就系、是、你点样显示到你有独立性。因为巴黎原则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呢就系、是、嗰、那个为人权组织呢应该一个独立于政府的组织而这个独立就不是只是你自己说我独立而你只是要很清楚给人家看到你是独立嘛 是 而我就觉得你做了两个兼任呢你就是不能够给人家看到你独立 喂 他就猛说行政会议召集人这个是顾问来的不是政府公务员 是啊他的讲法就是说没有从属关系话即是他跟特首没有从属关系 最大的最大的就是政府 政府的政策呢如果要通过呢都是要特首会同行政会议通过你才成为一个政府的政策。 啊基哥俾多个理由你啊好多人都忽略咗嘅就係、是、佢做咗行会之后呢不论佢鍾意又好唔鍾意又好佢係要集体负责制嘅。 同埋保密。 如果有任何政策涉及违反平机原则呢佢都唔可以出嚟讲反对嘅声音嘅。咁间接呢就剥咗呢个平机会就嗰啲牙 㗎 啦你明 白㗎。呢个我要追㗎因为我你知道我前日我同佢傾咗一个钟头呢我有提同佢傾有提呢样嘢㗎。咁佢就话唔係现在嘅集体负责制呢已经唔系以往嘅集体负责制㗎。因 为梁振英呢 作为佢系做啲嘢。就算是梁振英以前的做召集人他都寫很多 東西。他真的當你傻傻地的梁振英做了之後你估仲會不會好像曾蔭權那麼容忍他的呢 是的。 是得曾蔭權一個鵪鶉呢忍了他那麼久。 我就要求梁振英特首公開講清楚集體負責 你知不知道特區政府他又給了一條

亦都因为佢唔肯辞，所以我先以我辞咯。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唉，你冇得留噶啦，佢都已经变咗心噶啦。林光，佢要走，你咪俾佢走咯。佢下堂求去，但系又想奶到尽。捻到尽，又想攞埋六个月人工，攞埋约满酬金， 可能 佢加埋咧就系我计过二百几万， 系咁谂啦。 六三一十八再加15% 约满酬金咪二百几万咯。 哦， 啊， 咁你唔该你啦，唉，你辞职嘅时候喺辞职信加多句，可唔可以与人为善，叫佢都系唔该你尽快辞埋呢个平机会主席嘅职位，搭埋心水就做贵人啦，好唔好啊？ 系 啦，我辞职嘅第一，我辞职一定会讲清楚我点解辞职，同埋我仍然都继续。 嗱，你封辞职信最好俾个 copy 我哋啊，我哋帮你啊抽下水啊。是我抽水啊，唔系你抽水啊。 我 哋，多谢你啊。 听日攞去嘅。 多谢几个啊，我哋啊抽下水啦。嗱，电话就1872111，发展局局长麦齐光咧，本来应承咗噶，又系喺今个礼拜会交代佢嗰单互租事件。嗱，讲到互租事件唔系咁简单噶。 嗯。 我而家开咗个盘口啊。 系。 我肯200万一个月租啊梁振英间屋， 200万 唔值噶，即系我话俾你，佢嗰度大约4000尺，而家山顶嘅楼啊70蚊尺到，即系市值咧就27万嘅啫。 点解要咁做？ 最紧要佢俾张授权书，我可以买， 可以买咗层楼， 跟住我卖咗佢，卖咗4亿， 有袋袋吓。OK， 嗱呢单嘢咧，麦齐光单嘢大镬在咧就唔系互租。就是那个互相授权买卖。 冇错。 咁即係间接呢就係住返自己层楼。 间接证明咗呢佢就係买咗一层楼租返俾自己，然后就有诈骗防津之嫌。 係啦，咁呢就本来就答应承咗啊去立法会交代嘅。但係琴日呢啊佢就话 no 啦，点解呢佢就因为知道啊，睇到报纸啊，或者听到收音机啊，有人啊拿住呢单嘢咧，走咗去埃记啊，廉署投诉。佢话咁咧，啊，佢就唔可以再讲啦。嗱，咁第一，廉署查案一向咧就保密嘅，密密实实。就算传媒大肆报道民主党已经同 ICAC 报咗案，但就并不等于 ICAC 已经立案调查，更加唔好讲话已经起诉佢，即系展开法律程序。除非嗱，除非。你麦齐光已经俾 ICAC 请咗饮咖啡 约见 啊，否则咧作为问责局长嘅，点能够凭道听途说而拒绝交代自己诚信问题呢？嗱，其次嗱，呢个系信报啊，呢个其中一个分析嚟嘅。如果麦齐光真系认真对待廉署嘅调查，最妥当嘅做法系咩呢？就应该即时休假。 啱啊。 啊，暂离公职 系啊， 啊应该就停薪留职嘅， 嗯， 啊咁啊避嫌，不过麦齐光而家咧就以唔成理由嘅理由拒绝交代，唯一嘅盘算系咩？相信就系想拖得就拖，啊而所谓身家嘅罪名咧就系误导公众，即系话咧麦齐光又多咗条罪，误导公众， 嗯， 嗱八点前咧，啊我就话咧我有条内幕消息。 是 啊，我就听返嚟，咁我亦都信啊，嗱我经过个人分析 坚嘅 可信性极高， 嗯， 所以先同大家分享。 是 而家有个传言啦，讲明传言啦，啊唔好对号入座，如果有就出嚟认咗，佢冇就算数。嗱我就有，我一听咗之后我分析过，认为坚嘅。 坚嘅。 嗱，亦都有分析噶啦。我问下，我就问下阿森哥先。森哥就系一个时事评论员，意见领袖。 唔系领袖， 都系噶啦。你成日有嘢讲， 多口啫。 嗱、啊，我想问下你，你有冇睇到阿林郑月娥嗰日出嚟讲 揽佢嘛？ 哦，即系你直情有咗概论啦。我就想问你，系咪你都睇到 揽佢嘛？ 佢话识咗几廿年， 冇佢冇话识咗几廿年。佢话佢喺问责班子里边咧，其中两个最熟嘅。其中一个呢就是麦齐光。OK， 第一第二呢就同佢共事过，觉得佢人好正直。我百分之百信任佢。仲唔系揽佢 嗱，所以嗱呢个就系客观嘅分析。 啊 有主观嘅，有现实嘅。 啊 咪有客观嘅现实。 有客观嘅证据喺度佢揽。 都有证据。不过呢你就有个主观嘅分析佢揽佢㗎啦。 揽佢。 咁所以我听到呢单料呢我就认为可信性几高。 嗯。 而家传出嚟呢就系话。在内部啊， 阿林郑月娥就话呢，如果你哋要喐阿麦齐光呢， 嗯， 啊，即係如果要搞大呢單嘢呢，佢就劈拍唔捞返英国。 哇，咁犀利， 咁就大镬啦。嗱 ,ICAC 如果有人报咗案，咁而家即係差唔多呢，一个 CS 个 number two 呢就出咗声话你唔好再搞佢啦。 即 係 意思搞嘅意思即係点先，即係告 佢 囉。 啊，你告真我就唔捞。 咁佢妨碍司法公正㗎喎。 咁佢又唔係出嚟讲，咁係领导嚟㗎嘛。佢喺行会里面，或者喺早讨会里面，或者闩埋门同郭棍佬讲，咁郭棍佬完全冇被柴，咁你两个都喺度讲数，咁我哋点知咁多嘢嘅啫？嗱，亦都有一样嘢咧，所以林郑月娥咧，其实喺过去嗰届嘅政府，喺曾荫权呢个政府里边咧，佢一而再，再而三咧，有啲嘢唔顺得佢意咧，佢就话劈炮噶啦，佢就话唔捞噶啦。嗱，所以呢个就系攞官嘅问题。嗱，咁亦都有我哋听众质疑一样嘢嘅，究竟林郑月娥有冇居英权？嗱，居英权唔系一定讲护照噶，有冇一笔咧？如果你有一个外地嘅居留权， 居留权咧， 或者外地护照咧，你就唔可以做问责官员，立法会议员都唔做得噶。 系， 所以当年我要取消咗我加拿大国籍。 立法会直选嗰啲议员 系啊，而家有人司法复核啦，又要嗱。咁如果点样叫有居留权咧？唔系话一定你有居英权。或者有英国护照，你是有权在英国居留呢，你已经呢 就有居留权啦。 我而家考虑司法复核㗎，因为佢老公佢啲仔女喺英国住。嗱，一定系英国公民啦。英国公民嘅 配偶 或者母亲。 或者直属嘅。 就已经拥有居英权喺法律上啊。喺法律上啊。文件你未必有。你未必有身份证。啊，即系如果美国未必有绿卡。你未必有护照，但如果你有咁嘅 eligibility 啊，即系如果你有咁嘅，你可以有咁嘅权利嘅话咧，我就唔知道有冇抵触基本法啦。不如咁啊，我哋而家九点后咧，就揾揾啲法律界人士啦，可唔可以揾揾阿汤家华啊，辉哥？问下佢呢样嘢啊， 居留权嘅意思， 佢个定义，一就是英国嘅居留权定义，一个就是基本法就住问责官员。 居留权 系 咩意思 嘅定义？ 嗱， 呢个真系要行前一步啦。一个裸官系唔系可以有个居留居喺英国有居留权？屋企人喺英国呢个唔使讲，我都系如果林郑月娥系男人嘅话咧，佢就大镬嘅，根本冇得做呢个运工嘅。你谂下当年啊，阿曾玉成俾人笑去太空城， 太空城。 你谂下，如果我哋有个男人做 CS 嘅，佢摆晒啲老婆仔女喺英国嚟嘅。啊，买晒屋嘅，香港又冇资产嘅，喂，你估会唔会被委任去做行政会做呢个政务司长？你估会唔会引起批评咧？ 哇，评基会又要出嚟讲噶啦， 系啊，唔系啊，即系要讲民情，呢个唔系法律， 系 要讲民情。但系而家我哋质疑嘅地方咧，就究竟林郑月娥有冇居英权？嗱，居英权嘅定义咧，我呢个街头大状啦，我永远都系即系街头智慧嘅啫。我哋就咁俾我有限嘅知识， 唔系法律嘅定义，你指嗰、那个？ 我自己对法律嘅认知啊，我个人啦吓啊，我认为可以拗。因为你系有权去嗰度住啊嘛，我去到英国。最多给我六个月，你赶我走。 Okay, 但林郑月娥去到英国，佢可以唔走， 可以一世都唔走。 但我认为系啊，所以有待澄清。不过咧，我收翻嚟条料咧，就系话佢揽硬啊林麦齐光噶啦。佢话如果你边个喐麦齐光咧，我就劈拍唔捞，我就翻英国。我听翻嚟噶。当然当事人林郑月娥可以就住呢样嘢打电话嚟1872111，佢亦都有我手提电话嘅。可以澄清嘅。绝对俾机会佢， 有冇这回事？ 啊，俾佢讲足五分钟，我一句声唔出都得。 五分钟啫嘛，你可以俾多啲嘅。 五分钟我唔出声，佢讲三个钟 ，OK 都得啊。我唔出声啊，俾佢讲五分钟，得唔得吓？咁系咪好公道啊？ 系咁啊，好。 即系以你嘅标准嚟讲，公唔公道啊？ 解释晒件事咯，系嘛、 啊？咁你就唔好就走出嚟又话我噏得出就噏，咁我就认为做咗咁多年传媒，唉。亦都喺呢个政界度打滚过，听到呢啲嘢我都有分析能力， 都吓人一跳啊！ 系啊，直情吓人一跳啊！ 你即系唔惊啊？有鬼啦！如果真系咁嘅话咧，就令人好忧虑啦！喺香港嗰个制度究竟搞落去会点咧？个问题就喺呢一度，转头再倾。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是上周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运输署计划引入新一代泊车咪标，除了八达通之外，车主亦可以选择用装有智能晶片的信用卡、电话或者短信的方式付款。运输署助理署长苏友安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暂时考虑不会在全港各区设有电话付款的泊车咪标，会视乎交通环境和泊车需求而弹性处理，亦都会考虑延长续泊的时间。 而家个安排咧，就系每2分15分钟一个单位咁样去，即系累计上去嘅。话引入嗰、那个即系电话去付费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谂紧嗰个具体安排咧，就亦都唔一定系需要做到咧，就系话全港18区所有嘅咪标咧，我都俾你用嗰个电话去付费。我哋亦都可以咧，因应翻我哋而家嗰一啲嘅原则，就睇下当时嗰个地区嗰个交通环境啊，嗰个泊车嘅需求咧，将来系弹性去处理咧，究竟边一个地区或者边一啲嘅咪标咧，我哋俾佢用呢一啲咁样嘅安排。 咁已经预先登记嘅车主，届时可以喺泊车时段终结之前收到短信通知，然后以通话或者短信形式缴费，无需亲自折返咪标付款。运输署将会邀请供应商参与试验计划，预料2017年初招标进行安装同埋运作。运输署话，现时全港有大约9800个嘅电子泊车咪标，型号都系2000年出品，已经系停产，因此需要更换。三间电视台就奥运嘅播映权问题仲未有定案。无线电视话正系同国际奥委会磋商伦敦奥运播映权，相信短期内会有结果。又话如果攞到播映权，会邀请亚视联合制作播放奥运赛事同相关嘅节目喺明珠。亚视就话对同无线嘅合作持积极嘅态度。根据有线同国际奥委会嘅协议，有线需要将最少200小时嘅直播拨俾免费电视台。代表中国出战伦敦奥运110米跨栏项目嘅刘翔出发前往伦敦备战。刘翔同教练孙海平喺上海浦东机场出发，抵达伦敦之后，刘翔会先参加钻石联赛伦敦站，之后就会全力备战奥运。29岁嘅刘翔今次可能系最后一次参加奥运，教练孙海平话：期待欣赏刘翔同罗伯斯等高手嘅对碰，而刘翔就话会以平常心看待今次嘅比赛。叙利亚驻伊拉克大使法里斯辩捷，法里斯喺网上发布录影片段，表示已经加入人民革命嘅行列，对抗总统巴沙尔，又呼吁政府军保卫国家同人民，将枪头转向政权引发嘅罪行。佢冇透露身在何处，反对派就话佢会向土耳其寻求政治庇护。叙利亚同伊拉克政府未有回应。今次是叙利亚政府在不够一个星期内有第二名的高层官员辩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望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个方向，今次齐齐拍住，哇，好远啊，去到红十字会啊吓。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咧，呢分钟去到和富中心，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咧，龙尾就马会大楼嘅落湾仔，唔错，暂时都系顶得顺啊吓，正常嗰只嘅。好，西区方面嘅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见到龙尾啦，现时去到中心。 山纪念公园噶。系啦，发展局阿麦局长啊，自从被人揭发同旧同事互租单位，哎，再申领呢个租金津贴，唉，叫佢出嚟澄清下啫。又话有人去廉署投诉咯，唔方便讲咯。呢啲咪好好藉口咯，大佬啊，咁你应该即时停工回家等电话啦，睇人时几时约你饮咖啡啊嘛。呢意思先系问责官员啊嘛。啊，唔好意思啊，问责呢个奖呢两个字咧，同八万五一样噶，消失得无影无踪噶啦吓。好，另外呢个九龙区公主道过去咧，呢分钟系见到嘅，排翻去爱民村冇消失到啊。另外加士居道过去龙尾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嘅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啊，睇埋启德隧道过去咧，现时去到新楼街噶，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龙尾电话机楼走去新界区睇睇两条隧道咧，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嘅咧，暂时都系正常嗰只噶吓。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继续有，枕住喺沙田马场嗰边。好，最后请紧记得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拥有专业培育证书超过十年经验，照顾妈妈产前产后食疗护理，初生婴儿起居饮食，尽情享受家庭生活。金牌培育员林姑娘，电话98625021。 Bonjour，法国国庆日嚟标志陈列室，人人都有礼物。今个星期五六日嚟到标志湾仔告士打道陈列室，即送限量原厂精品，外面买唔到噶，仲可以喺特设嘅法式茶座享受香浓咖啡，感受法国街头浪漫文化。即场选购标志新车，更可获赠旅游礼券或同等价值嘅国庆礼包，最高港币40000蚊。今个周末一月嚟标志陈列室庆祝法国国庆啦！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边一间幼稚园点样考嘅模式啦、题目啦、收身标准啦， 大公开。 各位家长听完声音导航之后，而家有升级讲座安排俾你哋啊！成功考入名牌幼稚园秘笈，幼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课程总监 Michelle 梁继章幼稚园校长现场讲解面试入学秘诀，为家长同埋小朋友做好心理准备。7月15号星期日下昼4点到6点，理工大学举行，280蚊一位，票价扣除开支，全数捐俾护苗基金，座位有限，快啲打26269720报名参加啦！ 龙凤大茶楼，才子巧王文化人， 才子游清月。 你嗰度咧，你摆汽酒又得，解围酒都得，摆满月酒又得， 得咗。 巧王潘启迪。 只要清心直说，畅所欲言。 文化人邝永宣， 我觉得，喺呢度讲呢度散啦，咪通常你饮茶做咩啫？喺度讲完就晒噶啦嘛。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到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龙凤大茶楼。 听了啊，梗系去龙凤大茶楼啦。 佢呢两个身份咧，冇角色冲突。如果有冲突，行会系有申报机制。 我决定兼任两个职位，直至我在平机会的合约届满为止。 无论行政长官在什么的情况选出来，我们都要接受这个班子。 关于改组的建议呢，决定摆在民生的议题之后。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吴志森。老姜在信报民间心战室他的专栏，今天的标题就是林焕光的意外决定。例文说，林焕光担任评基会主席，不单止比胡鸿玉更进取，更加是深明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一举而将整个政府攻下，可见对问题的拆招方法了解是很透彻，公众对他信任和爱戴当然不会是事出无因。不过因为出于同一考虑，老姜说对他公开宣布若果要在行政会议召集人和评基会主席两个要职之中任选其一，他必然毫无保留地会选择评基会，这个讲法就感到不解和怀疑了。 董生从来没有就这个行会的任命找过我，梁生找我也都从来没有跟我谈过我在评基会续任与否的事，我也都不会跟他谈这个事，因为我第一从不求官，第二呢，如果是有任命的时候，我决定就是做或者不做，从不讲数。 我都而家咁諗呢都係有啲天真嘅，或者都唔係我都同意，如果個政府係足夠重視人權，足夠重視平等機會嘅工作，實際上就真正好似大班你咁講。不過你知啦，我哋以前呢真係人微言呢十五年呢上親乜嘢都冇人搶我哋，咁就有少少啲咁嘅私心都可能有少少難怪。 林焕光答应出任行会召集人，自信是出于天真和自私，一厢情愿地说，他希望能够借助行会之力去进一步推动平机会工作。但是主席胡鸿玉和前任以及一些现任的成员，又何须林焕光再加一把劲或者一张嘴呢？行会召集人的重要性可以由特首梁振英曾经是长期担任这个举足轻重的政治任命可见一端。梁特首破格将这个准接班人的重要职位给予林焕光，除了足以证明他对林焕光能力的认同，亦都可以解读为梁振英确有做足十年的决心和大计，因为林焕光一定不会乘虚而入，或者有足够取代他的背景、人脉和野心。而梁振英对林焕光的重视和厚待已经跃然纸上，但是林氏连日来就发表话怎样取舍的言论，对行会以至整个问责团队的公信力和形象已经造成严重影响，这个对梁振英其实是极不公平的。林焕光公布他最后决定是选择保留行政会议召集人以及留任平机会主席至到任期届满，这个决定给人的印象恐怕更进一步引证他的决定是仓促和思虑不周的。林焕光担任行会召集人之后，竟然发表说两者取其一零减平机会的言论，就令行会召集人的声誉身价都大降，因为他只是勉为其难先出任，也都令梁特首的苦心付诸流水，甚至是要费神另觅贤能。林焕光不断强调聆听各方意见的重要，结果就令所有支持他的人都失望，赞成他兼任行会召集人的平机会委员只能够同他共事到明年约满为止。换句话说，林氏根本就没有兴趣续任和接受其他平机会成员的支持。林氏在行会召集人与平机会主席两者作出了明确选择，他当日信誓旦旦说只取其一零减平机会的诺言只是一时口快。即使是行会成员好像胡鸿玉，也都只是支持林氏可以身兼两职，就没有人会鼓励他持平机会而去做行会。因此对林氏这个最后决定，相信最感到痛快和放下心头大石的就只有特首梁振英一个人了。即使最后结果是这样，林焕光出任行会召集人之后自行制造出来的公关灾难已经令他和梁振英赔上个人声誉，其他行会成员对这位召集人的政治智慧怎样评价，公众大概都可以思过半矣。 林焕光就不用说了，我想、即是公道自在人心， 有公论的 了、即是一个人呢，如果你有少少思考的能力、你都会觉得这个林焕光呢、是一个功利主义，一个呢好草率，一个呢 判断能力有问题 有问题嘅人，咁根本就冇资格做行政会议嘅召集人， 呢个咁高位 都冇资格做平机会嘅主席。而家最好笑呢，亦都有人传言话呢，佢出年一月辞职啦，大约呢个五司十四局呢又系嗰个时候呢应该呢、任立法会点玩呢都要过噶啦， 应该齐啦。 咁到时佢又走去做副司长，好似话 真唔真啊？话推咗噶啦噃。 而家我唔敢估佢啲嘢啦。嗱，我惊输啊！点解咧？嗱， 因为咧通杀系嘛？ 因为点解咧？佢做召集人嘅地位咧，老实讲系高过副司长 啊。啊，排第六啊嘛。 副政务司长啊，副政务司司长系排到好后噶啦，唔系跟住嗱，跟住林焕光之后咧就局长啊嘛。 嗯。 啊，咁即系佢最多排第七嘅， 系 啊，点都唔会排第六噶啦。嗱、 嗯， 咁啊问题就系佢如果咁讲咧，嗱常理啦，又讲翻常理，佢就唔应该咁蠢，一早叫你去做又唔做，咁点解而家又去做咧？咁咁、纯粹一个原因嘅经济原因，因为做副司长人工又高过平机会主席噶， 嗯系啊， 嗱咁啊濑到尽咯，嗱而家先攞两份，嗱一份咧就平机会主席嗰度咧做多六个月，攞埋约满酬金。就三百几万，跟住咧做行会一个月多十万蚊， 系 咁啊，多60万咯。嗱，其实咧有一样嘢咧，过去有啲咁嘅规矩嘅。佢如果做呢个行会主席咧，唔系去做呢个行会嘅召集人，又系评基会主席咧，佢就应该将嗰份人工咧，啊，即系行会嗰份人工咧，就退翻俾政府 嘅。应该咁嘅。 应该又咁啊， 唔应该攞两份嘅。 唔应该攞两份嘅。啊，因为用紧评基会嘅时间。去做行会噶嘛？ 尤其是今年嘅行会咧，呢一届嘅行会话要开足一日会啦。 咁啊，跟住睇文件啦。如果你真系要睇啊， 真系成个礼拜， 一个礼拜都唔得啊！即系今日全职嚟嘅。而家咁搞法咧，佢就应该将嗰啲回水俾行会，俾呢、這个 评基会。 评基会嘅嗱，如果唔系咧，就对我哋纳税人咧就唔公道。 嗯， 但系你叫我估佢做边份，我而家唔估啦， 唔敢估啦， 因为嗰份又30几万个月啊嘛， 估佢唔到啊。 咁你如果辞咗评基会，冇咗成20几万，你走去做呢个行会嘅召集人，得翻10万，即系来回唔记得10几万。如果计埋晒所有啲嘢咧，嗱，行会召集人冇司机冇车，啊，私人秘书可能冇， 评基会有啊， 评基会有私人秘书， 有 车， 仲 有约满酬金， 有司机、啊， 仲有福利，仲、啊、有医疗保险等等等等等等， 全职嘢 嘅福 利， 佢咁样唔做咧，一年咧计大话拍计数咧，分分钟唔见200几万。 嗯， 嗱，如果纯经济考虑咧，就好容易估噶啦。 系， 咁到时我又唔做行会召集人，我真系做副司长啦。 嗯， 啊，因为做副司长有个好处咧，嗱，而家要计咧，要计多啲心，即系从个心术嗰度出发。佢谂住林郑月娥啲裸官随时劈炮嘅、嗯， 有机会做司长、 啊。啊，跟住我做咗副司长，或者我做咗行会主席，我就坚持喺行会、嗯、一定要喐麦齐哥。 嗯， 后屘喐麦齐哥，喂，咁啊吹水我可能走嘅、啊。 跟住就佢 呢个剧嚟噶，呢、這个系 剧嚟， 呢个剧嚟噶。喂，咁佢又做司长噶咯、啊，跟住而家已经话有 plan B 啦。 嗯，就到特首、啊， 做特首噶咯、啊。 哇！ 哇！所以佢好醒噶。 你咪住咪住咪住，一个人阻住、啊。 边个？ 肥平咯。 肥平冇噶啦。 玩完啦。 如果佢做，几时轮到肥平做啊、欸？肥平系执三四摊噶咋。 肥平个名出咗嚟噶。 执几摊噶？ 哦，咁样。 啊，阴公，而家最唔开心嗰个肥平。 哦。 而家冇人识估林焕光。因为而家咧，林焕光已经系成为全香港最难估嘅人。 估佢唔到。 估唔到嘅吓，咁、啊、但系林焕光咧，最尾咧就全香港都输。全世界都输，就佢自己一个人赢晒。 冇错，佢赢晒。 啊，揽晒，咁你话几有？你话几好？你话嗱，我哋揾紧啊张文光嘅， 系就讲， 因为张文光就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系老师， 系 又系呢个教协嘅沙皇， 嗯、 又系民主党嘅幕后黑手。嗱、 嗯， 咁究竟个琴日其实吴克俭琴日好丢架嘅？你约咗班僆仔， 学文思潮嗰班僆仔， 嗱学文思潮班僆仔， 系 约咗人嚟佢见，全香港都知，个个拍晒手掌，就认为你吴克俭好嘢， 嗯， 个个唔系俾中指你，话俾手指公你，嗱我哋听完嗰个翻嚟咧，讲下点解要揾啊张文光，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嘅睡眠不安嘅问题， 食滞嘅人就瞓得唔好噶啦， 而且啊，佢容易掹疹啊。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源堂特约赞助播出。 有人话香港系个只有金钱冇梦想嘅社会，偏偏有人宁愿放弃悠闲生活，不断付出汗水，换取一张奥运入场券。呢对夫妇先后同奥运擦身而过，面对长江后浪，并肩前进，定系抽身离场。星期六黄昏6点半至8点半 ，DBC 一台苏马大声台《苏马运动场奥运篇》，有风帆夫妻档何之豪、陈慧琪分享佢哋并非一帆风顺嘅奥运人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大班，我支持你噶。 我呢家朝头早真系挺唔住，一定要听听你哋。 绝对多谢。 好啊，好听、啊。 好多谢啊，大班咧俾我哋有一个平台啊。 支持我哋得，买堆心机帮我排得噶啦。 大班陈景汉、林旭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 快啲去全线 Panasonic 电机电器人气电器店，以超低价180元购买原价200元机啦！快啲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每个月多几百蚊帮补下都几好、啊。 系啊，劳工处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接受在职人士申请过去6到12个月嘅津贴，只要合资格，全职同兼职人士都申请得噶。而且津贴的入息和资产限额都已经全面调高了。 交通津贴鼓励就业， 查询热线2717-177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吴志森。 早晨，早晨，又翻翻嚟我哋节目时间，有吴志森、郑京涵。 9:20啦。 嗱，琴点解话吴克俭咧真系咧阴功？本来咧嗱初初咧好多人咧，哇咁都得俾佢做局长啊，都唔系做教育嘅。咁跟住咧就去咗两次电台之后咧，攞翻啲声势， 有啲手段、啊， 有啲手段叻嘅。我识佢，佢个人咧、啊、其实做得嘢嘅。咁、啊、跟住咧又好开明，同班僆仔倾偈，班僆仔俾面包佢啊，照收啊。你总之咧，学民思潮嗰啲咧就追住嚟打噶啦。但系佢咧就次次咧都同我哋有沟通嘅， 都有握手。 再跟住咧就话公开承诺，约咗嚟见面，本来约咗琴日嘅。嗱、 嗯， 咁佢又唔系错得晒嗱。咁因为学民思潮就话坚持个会议咧就要 open 嘅 ，open door meeting， 系 即系咧俾所有人睇，俾埋记者入嚟。 冇错， 吴克俭就话唔方便，我哋闭门会议。嗱、呢个就一定系啲官员教嘅，呢啲就系佢嗰啲公务员教嘅。啲 A O 咧最唔中意啲局长咧就走去做亲民嘅。嗱，啲 I O 一定阻佢嘅，呢个唔使讲噶。佢个新闻秘书啊，啊佢嗰个秘书长啊就话你唔好搞啊，你咁样此例一开咧，公务员永远都讲开先例嘅，就一定系阻住佢嘅啦。我去呢个仪中流程，我亦都觉得会系嘅。嗱、啊，好啦，咁你唔见，咁你已经俾人由手指公变手指尾噶啦， 系咯，出尔反尔。 咁跟住班僆仔咧就喺呢个总部嗰度啊，咁好多人都话佢哋喺度闩晒几粒钟，喺度挺你。喂，当年李鹏啊都出嚟见啊吴以开戏啦，当年郑耀宗校长啊都走出嚟见嗰班学生啦， 见阿张允琪啦。 咁、啊、你吴克俭你可以唔见嗰个聚会，你可以话如果咁样大家安排上面系有 分歧， 有分歧啊，可以再讨论，但系你冇理由唔出嚟见班僆仔噶嘛。 系咯， 嗱，如果琴日出嚟见班僆仔咧，佢又赢噶、哦， 即系唔系一定要开会， 唔使开会， 见一见。 嗱，我同你讲过噶啦，我肯同你倾，但系我哋要最好， 最好闩埋门， 闩埋门。 而家就有分歧， 而家有分歧， 我哋再倾过啊， 再倾过啊。咁人哋都会俾翻啲分你吴克俭嘅， 佢就系唔出， 就系、是、唔出。 咁啊，僆仔出边就嗌口号啦。 到到啊，张文光咧又系嘅，嗱，我哋而家都揾佢唔到噶，成日唔知佢躝咗边噶。嗱，琴日佢喺个立法会度咁啊，立法会同政府总部啊，咫尺天涯啊嘛。就 系 隔篱邻舍嚟嘅啫嘛，佢都唔出嚟支援下班学生。 唔系佢有，佢后来咧，后来好迟吓， 好迟啊！我讲佢第一时间， 哦，冇第一时间， 尤其是要抽水噶嘛，做政客， 梗系 政客一定要抽水噶，唔抽水做唔到政客噶。 尤其是你个饭啊嘛， 唔系，尤其是你个饭 教育啊嘛。 好啦，咁啊收，可能佢又惊人话佢抽水啦，咁啊收尾先出嚟。出到嚟好似话打通电话揾到吴克俭，一早咧就话嗱，佢哋啲人咧就走出嚟话吴克俭唔喺写字楼噶啦，揾到唔到啊！终于俾阿张文光掠到揾到佢，但系又系嗰招，我成日都教人攞个招出嚟噶，攞个电话出嚟，最好就大声讲，听唔清啊， 唔清楚，唔清楚， 听唔听，讲唔知咩，讲完就收线， 系 就系发生咁嘅事啊嘛，所以我话俾你咧，而家啲官员咧。即系你话做又死唔做又死，其实咧你其实吴克俭咧，琴日真系失策噶呢样嘢咧，对佢嚟讲咧，本来手指公变手指尾，而家差唔多变咗中指噶啦。 其实 唔难做啦，好似你话斋，如果嗰啲 IO 顶住话呢，系一定唔可以公开会议，一定唔得。 因为佢撞过板㗎。 Okay. 因为上次闹啊嗰、那个公民教国民教育啊。 国民教育中心。 佢一闹完之后呢，哇大佬个女杨耀宗佢冲出嚟。 反应好大喎。 几时轮到你讲嘢， 佢个讲法就话。我心系局长说了就算啦。 咪个问题就佢睇你唔起啊。 喂。 喂，而家系讨共治港啊！ 喂，你嗰档嘢， 仲有而家讲紧政治正确、啊。 政府俾咗1300多万你啊！ 喂， 咁应该点啊？ 奉旨噶， 哇！ 喂，佢而家就出嚟打你两巴，就话俾你听，你吴克俭收息， 哦， 你根本唔知定， 哦， 你入到嚟政府做，以为你真系做局长，你真系煮鸡毛噶咋？ 你唔知道我哋已经有中间已经有秘密协议嘅咩？ 系、嘛？所以咪呢班有呢个吴克俭就天真咯，咁、所以俾人刮咗巴之后咧。你咁样一入去做咧，俾人刮咗两巴咧，嗱呢啲叫做新官上任三把火，人哋呢个杨耀宗咧 就落你下马威， 呢、這个就呢啲叫做咧，你最叻啊，你专做家婆噶嘛， 下马威， 呢叫做新入门啦、 啊，叫做初归新抱，落地鞋儿， 得唔得？冚两巴先， 系唔系都打你先？ 咁打窒咗你咯，所以琴日咪唔敢出嚟咯，就系咁简单嘅咋， 就系咁啦。 苹果的评论题目是梁班子都爱反口覆舌，首先有涉嫌欺骗政府租金津贴的发展局局长麦齐光，他宣布过会在今个星期全面就事件作出交代，讲清互租对方单位的事件，但是到了昨日，麦齐光就以在传媒中得悉有人向廉署投诉为理由不肯再回应事件，而另一位出尔反尔反口覆舌的梁班子成员就是行政会议召集人兼评基会主席林焕光先生。上星期林焕光顺势淡淡地说，如果要在行会召集人和评基会主席两者中二选一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评基会。 实质上出现角色冲突这个情况的机会是很低的，但我一定要照顾到公众的观感，但是另一方面来讲，我由头到尾都是这样的立场，就是说如果真的要二选一的话，我是一定会选择留在评基会。 事隔一个星期，据说听闻不同意见的林焕光决定鱼与熊掌两者兼得。换言之，林焕光决定打倒一个星期前的我，在评基会和行会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行会，舍弃评基会。在宣布决定的时候，林焕光就没有解释为什么短短一个星期之内有这么重大的转变，只是强调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压力。但是这么莫名其妙的出尔反尔决定，不但令人怀疑背后有北京西环压力，更大大削弱市民对林焕光的信心和信任。社论最后又说，林焕光乱斩行政会议召集人的权位，又不放弃评基会主席的身份，无形中令到评基会和政府的决策核心纠缠不清，教公众难以区分，甚至令到评基会沦为政府的延伸，失去他的独立形象。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越流泪越快乐。新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自称一生人只喊过四次，他今年59岁，几乎每隔15年才至喊一次，这样做其实不是几健康。所有灵长类动物只有人类识得喊，眼泪的原料是血液里面的水分，经由泪腺分泌可以滋润眼球，避免眼球受到细菌感染。当悲伤程度去到临界点的时候，大脑的额叶受到刺激，就会在短时间之内流出几十毫升的眼泪，以致泪流满面。另外流泪的时候，脑下垂体又会分泌脑内啡，有止痛的作用，令到肌肉放松，可以安抚受伤的心灵的。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运动是速度，是耐力，是竞技。 运动就是斗高、斗快、斗远。 其实运动可以融入生活， 可以改变人生。 逢星期六黄昏6:30至8:3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何海婷、 邢安邦让你来到 数码运动场，一个属于你和我的运动场。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驳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亚洲期间，先后透过表扬蒙古和越南的民主进步，影射中国民主人权落后。社论指，华府如果要参与亚洲发展进程，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克制想做民主说教者的冲动。社论强调，美国不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评判者，世界上亦都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民主模式，并指出有些亚洲国家照搬美式民主，导致政治体制水土不服，造成发展滞后。运输署计划引入新一代的泊车咪标，除了八达通之外，车主亦都可以选择用装有智能晶片的信用卡、电话或者短信的方式付款。运输署助理署长苏友安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暂时考虑不会在全港各区设有电话付款的泊车咪标，会视乎交通环境和泊车需求而弹性处理，亦都会考虑延长续泊的时间。 而家个安排呢，就係每2分15分一个单位咁样去，即係累计上去嘅。话引入嗰、那个即係电话去付费嘅时候呢，其实我哋諗緊嗰个具体安排呢，就亦都唔一定係需要做到呢，就係话全港18区所有嘅咪标呢，我都俾你用嗰个电话去付费。我哋亦都可以呢，因应返我哋而家嗰一啲嘅原则，就睇下当时嗰个地区嗰个交通环境啊，嗰、那个泊车嘅需求呢，将来係弹性去处理呢，究竟边一个地区或者边一啲嘅咪标呢，我哋俾佢用呢一啲咁样嘅安排。 新建平机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冯检基在本台节目上说，平机会主席林焕光决定兼任行政会议召集人，将影响平机会的独立性。冯检基说，他日内会辞去平机会委员职务。而另一名的平机会委员谢永玲对冯检基辞职表示可惜，对林焕光的决定兼任两职感到遗憾和失望。谢永玲说，目前有2至3成的个案直接投诉政府，林焕光兼任两职将令人质疑有角色的冲突。港股是低开，恒生指数低开63点之后跌幅是扩大，恒指是跌紧203点报19216点，而国企指数就跌紧107点做紧9266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部分的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5%。咁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排翻去城市花园。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去咧，龙尾枕住马会大楼冇乜点变啊，咁落湾仔呢分钟啊车多噶，去到管道出口位，不过就无需要拣封字嘅。好啦，另外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见到龙尾啦，仲要等多阵啊，现时去到临时街停一场噶。系啦，讲到等就唔及班学生哥。哎呀，琴日等啊教育局局长阿吴生咁惨啦吓，大佬啊约咗人冇到，你小朋友等咗5个钟头啊，饭都未食啊，你唔落嚟都出句声啊系嘛？哎呀，仲推乜鬼嘢国民教育啊？嗱，守时同埋诚信已经系公民教育第一课啦，你上咗堂未先？哎呀，九龙区方面啊，咁公主道过去呢边都要等等噶，排翻到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去龙尾进化花园，咁住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 道桥底噶。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呢个学园街，咁啊东隧过翻香港咧，收费广场亦都车多少少噶吓。好，新界区两条隧道点咧？西隧加埋大佬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好啦，呢分钟暂时都系畅顺嗰只噶吓。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City Walk 全新天地，永不放弃同学仔世界运动会揭幕礼将于7月15号星期日下午2:30在 City Walk 全新天地高层地下中庭举行。我麦润秀会联同马国明、李志和、黎志伟、郑丽莎，还有所有现场观众一起为将于伦敦比赛的运动健儿们打打气，发放永不放弃体育精神。到时见啦！ 翻工真系好攰、好闷、好寂寞啊！ 翻工翻到个人好 dry 啊！ 有边份工可以笑住嚟翻，翻到上瘾噶？ 潮声办公室， 潮声办公室 ，Michael Says Office， 由詹 Sir 詹瑞文开创嘅舞台剧《潮声办公室》，包你笑上瘾。 7月12号演艺学院歌剧院上演，即刻到快达票及通理琴行， 或者打312882888扑飞啦！ 潮声办公室，我想翻工嘅地方。 Bonjour， 法国国庆日嚟标致陈列室，人人都有礼物。今个星期五六日嚟到标致湾仔告士打道陈列室，即送限量原厂精品，外面买唔到噶，仲可以喺特设嘅法式茶座享受香浓咖啡，感受法国街头浪漫文化。即场选购标致新车，更可获赠旅游礼券或同等价值嘅万蚊。今个周末一月嚟标致陈列室庆祝法国国庆啦！ 佢呢两个身份咧冇角色冲突，如果有冲突，行会系有申报机制。 我决定兼任两个职位，直至我喺平机会嘅合约届满为止。 无论行政长官喺咩嘢嘅情况选出嚟，我哋都要接受呢一个班子。 关于改组嘅建议咧，决定摆喺民生嘅议题之后。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吴志森。 早晨，早晨，又翻嚟我哋节目时间。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贵客啊，老友记啊，汤家华。早晨， 汤家华你好。 喂，汤家华，我好似冇喺电台同你讲过电话噶。 好似系，你就冇做之外都冇同你倾。 话封咪八年啦。咁八年前嗰时你嗰阵时就系呢个咩23条嗰时你都唔系好多嘢讲嗰时系嘛，都系有余嘢未讲多嘅啫。 都唔系嘅，我大律师公会主席咧释法啦。 嗰阵时即系都系嗰阵时啦，即系起码八年冇同你讲个电话啦，喺电台。 而家啦， 喺电台节目成日见到你嘅。阿森哥都系六个月啦， 起码六个月。 吴志森你好， 你好你好。 喂，今日揾你咧就揾你当系专家身份。 我唔敢扮专家，对唔住。 居英权呢样嘢嗱，呢个基本法简单讲啦，规定就 系 特区嘅官员啦、问责官员啦、 主要官员。 即是 PO 啦，同埋立法会议员好似你同我咁啦，除咗嗰啲 功能组别， 功能组别啦， 部分 功能组别都唔可以拥有外国居留权或者外国护照嘅， 中国籍居香港居民系啦， 即系做噶。咁而家林郑月娥嘅身份咧，嗱佢就系一个裸官嚟嘅，我哋叫做啊，你知唔知咩叫裸官啊？ 唔知啊，对唔住。 嗱，裸官咧。喺大陆咧， 攞只即系 你唔好谂埋衰嘢啊！ 光脱脱咁解，即系咁解，光脱脱。 即系喺香港就嗱冇资产，即系喺大陆嗰啲大女官啦，就老豆即系屋企人全部送晒出外国啊！咁样嗰啲就叫裸官，有咩事咧就一人承担。 OK， 啊 清即系清算抄家都冇事啦。咁香港都有个裸官嘅，呢个就 系 我哋嘅政务司司长啊。林郑月娥啦，第一佢就好 proud of 一样嘢咧，即系好骄傲一样嘢，香港从来未买过物业。第二喺英国买咗屋，第三佢老公同啲仔咧都喺英国生活。嗱，咁喺理论上咧，其实系间接拥有居英权嘅，因为去到英国，因为佢可以一家团聚嘅。 但系我相信佢系应该揸中国护照嘅。 系，揸中国护照可有 做唔到高官啦、 啊。但系有居，但系讲个居留权啊嘛。我而家拗嗰样嘢就我办律师啫，我就我呢啲无牌大状。 有冇居留权啊？睇你有冇三粒星咯。 嗯。 咁居留权就唔系一个国籍嚟嘅，系一个即系。 喂，睇下有冇英国居留权啊？讲。 英国居留权， 而家质疑一样嘢，我质疑佢拥有英国居留权啦，间接。 因为当年你都知道啦，回归嘅时候就曾经有过啲居英权嘅策政策啦。咁香港 嗰个我争取翻嚟嘅，不过唔系讲嗰样嘢，讲居留权啊，唔系讲居英权。 居留权应该系应该 佢有佢即系譬如 佢要申请啦，如果要。 但系点解我咁谂啦吓？譬如因为佢屋企啊，佢老公啦、啊。即系佢啲家人啦，佢仔啦，全部系留喺英国噶啦。 系，佢可以申请家人团聚。 咁啊，去到英国，英国唔会赶你走噶嘛？ 佢要攞 visa， 攞完 visa 之后就要申请咯。 我哋唔使攞 visa 嘅，而家去英国。去到唔会赶你走噶嘛？佢随时可以转咗。 你入去，佢入去都系俾你最多六个月嘅啫。 咁跟住佢就去申请居留噶啦嘛。 冇错啦，佢可以 咁间接咪即系拥有居留权。嗰、那个居留咧，我咬嗰样嘢啦，唔系我系刁转啲 嘅， 我咬嗰样嘢系佢好容易攞到嘅，你明唔明啊？系一个 formality 嚟嘅， 唔佢唔系叫好容易你攞到，佢系 一 定会攞到， 自动嘅差唔多系， 一定会攞到 啊！咁可唔可以司法复核咧？我可唔可以去？ 我觉得未必会，因为基本法律观其实冇讲得咁。冇讲得咁刁钻嘅，即系大班你又谂得刁钻嗰啲啫。 唔系我谂得好自然嘅，佢实有居英权噶。 嗯， 不过即系而家未有啫嘛，冇张纸啫嘛。 即系中国籍嘅香港居民，咁佢只要目前佢即系做官呢个时段，佢系符合基本法嘅要求咧，咁其实就冇其他嘢可以话可以质疑佢嘅资格嘅。 即系佢而家冇就得啦，佢将来有冇我哋唔理佢嘅。 因为你条线点讲咧？其实好多人都有唔同嘅情况之下，都可以有机会喺其他国家攞到居留权嘅。 嗯， 即系譬如好似当年嗰个居英权咧，就算你 renounce 咗，即系话我唔要啦， 你都有 英国护照佢咧。如果你留翻嗰张证书咧，即系听闻咧，你理论上你可以最少有一次机会。 英国系啊，英国嗰个 rule 咧， 申请翻嘅。 嗱、哦，我话俾你个 rule 叫咩咧？ 欧洲地方都系嘅、 嗯， 其他欧洲地方，譬如我哋个党嘅司马文咁啦，咁佢考虑紧放弃呢、這个荷兰嘅国籍去参选立法会啦。咁、 嗯、 但系荷兰个方面都同佢讲话，你系会有多一次嘅机会，重新攞翻呢个。荷兰嘅国籍嘅。咁、 哦、 好多国家都有咁即係宽松嘅政策。咁如果你咁样计嘅时候，喂，个个人都有机会去攞到嘅时候，咁错都唔做得。 喂、嗯、周华 唔系咁合情理 囉。呢、okay, 这个就叫做 British dog allowed two bites 啦、嗯、有人同我讲过㗎啦。OK， 即係你英国狗可以咬两次。 咬两次。 第二次咬人先至拉去打靶。 Okay、 打针唔系打靶。喂讲开司马文呢因为你提出嚟呢样嘢呢喂，点解你哋唔俾佢选超级区议会啫？佢赢嗰个系啊，佢赢嗰大佬。 唔系，因为唔系，但首先唔系我俾啦，我亦你知我。 唔系个公民党啊，我公民党啊， 决定就唔喺我度啦、 嗯。 不过其中 即系好阴公啊，点解唔俾佢选啊？ 因为佢得翻嚟，佢攞到个高位 head 啦，即系攞到话咯，个即系有机会申请到中国护照，嗰个时候太迟啦。党已经宣布咗话唔参加，一第一点啦。第二点，佢亦同样重要咧，就系个党嘅资源有限，觉得如果做得唔好咧，不如唔好做。第三点咧，就系、是、老实讲，我哋超级区议会民主派希望攞到三席，你呢四个人出去争三席咧，分分钟分布咗自己人嘅票仲输埋个第三席咧，咁对于整个民主运动系冇帮助嘅。咁所以从几个角度睇咧，都觉得而家即系算系太迟。其实如果佢早几个月咧， 我哋有机会唔系去控制噶嘛， 系咁亦都唔系公民党控制嘅。 佢申请咗好耐噶嘛， 即系话呢样嘢唔系玩泥沙， 真系好可惜啊！我觉得就 咁啊， 我觉得佢绝对有机会选到， 冇错， 可能会系，但系即系而家只开始做工作就系太迟啦。即系你睇下而家卖广告卖得咁紧要，所有啲车啊、船啊乜， 喂，你知唔知有人啊已经喺个选区使咗几百万噶啦？你知唔知啊？ 我都唔知点计数啊，真系 大有人在啊！ 系啦， 点解选举条例容许人喺未选之前使钱就唔计数噶啦？ 系咯，点计数大佬？ 中金庭喺最近嗰个判案度咧，差唔多讲到明，就话你报名嗰日咧就开始计咯。咁而家啲人成发晒癫，你睇睇有某君唔好讲个名啦。每一日咧，我落街咧，最少人就见佢三次的士， 系 有佢安站喺度嘅。 喂，使咗几百万喺度派米啊！你唔知咋？ 系啊，唔系点唔知？我知 咩？你知啊？见住佢派嘅， 请食饭，请到啲街坊话：哇，真系食到厌晒，唔好又唔好啊！佢又食到即系食到肥晒咁。 哦，咁啊唔算贿选， 系人都知你讲边个噶啦，一个就叫田北俊，一个就叫谢伟俊。唉，你讲乜？你估到人唔知两个都系阿俊，嗰啲叫阿俊啲人真系好威威。唉，咁啊， 冇办法啦。 好啦，多谢你，祝你好运啦。 OK， 好，唔该晒啊。 祝佢好运啊，真系，真系使几百万未选之前已经条数点计咧？ 点计咧？真系 啊，呢啲好唔公道呢啲。嗱，我哋电话就1872881，同我哋先去 1111啊，大伯。 1872111 啦，你又讲翻旧嗰个啦。 你终于证明你有听我讲嘢。 喂。你唔止一次㗎啦。 我不停试你班友又唔听我讲嘢喎大佬。 你唔止一次㗎呢个错误。 1872111，所以冇人所以每人打晒个隔离㗎。所以点解我哋冇电话呢有时呢就啲人呢就话大伯。你知唔知啲人打晒个隔离 打晒去李慧玲嗰度啊。 阴公㗎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结婚喺边度搞先至够浪漫又独一无二？如果你都想喺4000尺露天庭园，怀抱270度醉人美景，喺城中唯一高空户外证婚场地 The One 婚礼天街 The Air 实现你嘅 Dream Wedding， 高呼一声我愿意，就要即时行动。喺8月31日前落订，可以获得免费提升场地布置服务以及其他升级服务优惠。预订及查询热线5106-0699。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边一间幼稚园点样考嘅模式啦、题目啦、收身标准啦， 大公开。 各位家长听完声音导航之后，而家有升级讲座安排俾你哋啊！成功考入名牌幼稚园秘笈，幼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课程总监 Michelle 梁继章幼稚园校长现场讲解面试入学秘诀，为家长同埋小朋友做好心理准备。7月15日星期日下昼4点到6点，理工大学举行，280元一位，票价扣除开支，全数捐俾护苗基金，座位有限，快啲打26269720报名参加啦！ 分分钟需要美，苏智慧， 黑白灰，哇，有少少颜色都唔系好敢着，唔好啦，太夸张。你结婚嗰日就系一日。咁你都唔敢去行出嚟去靓，咁你几时先 喺你试妆个过程呢？我系非常之建议大家啦，系尽量可以同你个化妆师啦倾多啲偈，了解多啲佢人系点样啊！大婚当日咧系好多突发嘅事发生， 分分钟需要美。周末周日晚上8:30至11:00，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嘅节目《分分钟需要美》，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2012年立法会选举由7月18日至31日接受提名，获提名人士必须年满21岁，已登记为地方选区选民，并且符合选举法例的其他提名资格，为香港立即争取提名。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公共卫生， 疫苗对抗尼古丁。众所周知，烟民是因为尼古丁上瘾，因此很难戒得烟人。除了宣传吸烟的祸害之外，现在有科学家在老鼠身上注射一种疫苗，希望终有一日做到靠注射疫苗就可以防止烟民吸烟。这种在老鼠身上成功应用的疫苗会形成一种抗体在脑里面巡逻，当遇上尼古丁的时候就会吞噬尼古丁，有80.5%的老鼠成功感因此不会再出现尼古丁上瘾的现象。这种新疫苗还会在人类身上进行测试， 有八成半的老鼠成功，因此不会再出现尼古丁上瘾的现象。这种新的疫苗还会在人类身上面进行测试，确定在人身上面会否同样可以抵抗尼古丁的人有，以及在人体是安全的，就会正式推出市面，成为抗烟新力军。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吴志森。 9:50，我哋电话旁边有处理劳助理劳工处处长麦志东啊，阿麦处长啊，早晨，麦处长， 麦处长，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你好啊，你好啊， 早晨，早晨，早晨， 因为我哋收到一啲听众嘅投诉同埋查询，咁咧就关于呢个暑期工嘅问题啊， 系， 咁有好多你知啦，好多大学生啊、中学生啊。暑假呢有两种嘅，一种係走去做工啦。咁做工你唔使讲啦，比如佢走嚟派一份工啊，做洗碗嘅，做售货员嘅，或者做咩嘅。咁梗係要根据劳工条例啦，咁就享有呢个最低工资啦。但有啲係做 intern 嘅，所谓 intern 做实习嘅。咁就我哋都知道喺最低工资嗰个条例有豁免嘅。即係譬如可以攞到学分嘅实习机会啊，又或者 少过五啊九日， 少过五啊九日啊，又或者学校又需要学校有封信啊，或者个机构同学校预早有啲安排咧，咁啊豁免嘅。嗱呢啲大家都好清楚噶啦。但系有个问题出现咗，点解有咁多人打电话去投诉咧？而我哋自己机构都遇到呢咁嘅情况。就系话咧，有啲外国翻嚟啲大学生咧，放暑假咧走去搵烟肠，今年搵唔到啊。因为点解咧？因为要俾到最低工资，有啲机构咧就考虑，因为呢个经济嘅压力咧，就直情唔请啊。咁嗰啲人通常咧做烟肠嗰啲人就话我唔要人工喎、啊，咁唔要人工都唔得啊。咁所以真係要搵你解下话，等大家明白下啦，好唔好？ 基本上呢，大班就嗰、那个最低工资条例呢，的确就係想保障全 部。呢个我支持㗎，呢、這个唔使讲啦。 係啦。咁嗰度亦都有一个豁免实习学员嘅机制啦，电话大班都提过啦。咁嗰度其实呢都係攞个平衡啦，即、就、係、是、有一啲我哋明白有一啲嘅学生或者同学仔呢，佢真係有一啲嘅需要係搵一啲嘅實習嘅機會嘅。咁呢方面呢就變咗我哋就豁免啦。咁、啊、但係呢就其實喺嗰個機構嚟講，佢如果本身佢嗰、那個問題係喺嗰個工資方面呢，其實就比較上係即係唔係法例嗰個問題嚟嘅。但係佢哋你收到嗰啲投訴，佢哋講緊係揾唔到一個工作。 因為佢揾到啦，譬如當啦，係我揾我哋 DBC 做例啦，當啦。譬如我有啲學生喺外國返嚟放暑假嘅，就係要嚟我哋電台實習。 係。 咁我就同人事科傾，咁人事科話唔得喎，你要俾最低工資喎，咁。咁我哋就話，咁如果俾最低工資，我第一又唔係揾佢返嚟做嘢。啊，咁第二样嘢真系即系都有个经济压力噶，对一个机构嚟讲系嘛？咁点解决呢个问题咧？咁我哋人事科就话：喂，如果系本地学生就冇问题，因为佢可以喺学校写封信， 实习、哦， 再派佢嚟实习、哦。咁人哋喺外国读书嘅就攞唔到呢信噶嘛？ 哦，都唔系嘅。嗱，其实咧或者澄清一下咧，嗰、那个实习学员嗰方面咧，其实唔系净系喺呢个本地机构嘅学生。其实呢就如果佢系居于香港呢，咁佢系受一啲教育机构嘅一啲安排呢，去读緊一个非本地学术资格嘅全日制课程都得 嘅。唔系我直情喺外国留学嗰啲。 譬如喺英国返嚟。 当然当然林郑月娥个仔啦，喺剑桥返嚟我都要做啦。不唔会㗎，呢样嘢唔会发生㗎。你要学习啦，咁点呢？ 非本地学术机构嗰啲一样系可以豁免㗎。 咁点豁免啊？直情唔使理嘅， 即系佢有咩证据 啊？听就得噶啦。 即系佢系咪需要嗰边嘅老师校长写封信俾佢，推荐佢翻嚟实习？系咪要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佢就冇呢封信啊嘛。 咁而家又放咗暑假啦嘛，你同学校都唔会俾你噶嘛，你明唔明啊？ 其实咧，嗰、那个学校嘅证明本身咧，就唔系一个需要好具体嘅一个嘅说明嚟嘅。其实，比如我哋有一啲嘅书里边都有一啲嘅样板咧，即系类似一啲身份证明书咁样。不过的确咧，就系佢都 要即系个学生证就得噶啦。 唔系佢要喺学校出一封类似一啲信咁样嘅东西， 而家就系出唔到啊嘛。而家就好多人投诉就话，佢而家放咗暑假啊嘛，出年可能我哋预早嘅人攞啦。 系啦系啦。 咁即系话证明，即系点啊？即系点写？即系话证明佢喺嗰间大学读，譬如剑桥， 系 就佢会嚟翻嚟香港， 系 嚟到香港咧就会入去 DBC 嗰度做实习。 系佢证明佢咧系喺当地，比如某某国家啦。有某间 大学啦、啊，简单啲，剑桥大学啦，系 咁佢咧就证明佢系喺嗰度读紧一个学位或者更高程度嘅全日制课程咯。 系 咁，根本佢已经有噶喎。嗱，譬如咁讲，我当啦，麦 Sir 啊， 系 而家攞唔到啦，我当阿吴志森个仔话要嚟做啦，佢喺剑桥喺牛津读噶啦， 系 咁我请咗佢啦，佢又冇嗰封信，咁你真系拉我啦。 咁佢嘅， 咁啊佢咪补翻封信俾你咯。 大阪嗰度冇一个话好复杂嘅一个要求嘅。其实咧，嗰、那个学生咧，佢系攞到足够嘅证明俾个雇主，佢只需要证明到咧，佢系一个学位， 系全职学位嘅， 或者更高级课程啦。当然， 学位嘅咁高级课程嘅全日学生就得噶啦， 系啦， 即系我信佢系就得噶啦。 佢嗱，因为其实咧都要保障翻个雇主啫，因为 唔系我信佢咪得啦，即系我嘅责任啦。即系我信啊，吴志森唔呃我噶嘛。 因为雇主咧就存档翻咧一封咁样由学生俾佢嘅一个证明。 即系佢自己话我某人啦，譬如我叫阿吴小森，吴小森，我就英国牛津大学嘅呢个行政学系全日学生，咁啊俾封信我存咗底咁就得噶啦。 就唔系个学生俾你。 要家长俾得唔得？ 有个学校俾， 学校冇啊， 学校认同噶嘛？ 唔系而家学校攞唔到啊嘛，但系随时可以攞到噶嘛。 或者一封普通嘅一个信，一个书面嘅信。 唔系因为唔系一定有个学校嘅校章喺度。 系啦系啦。 唔系呢个冇可能，而家就系问嚟问去同你讲就冇可能。唔系我想知个后果啦，我明噶呢样嘢。 后果你咪犯法咯？ 唔系啊，咁如果你告我，当阿 Mark Sir 你而家告我啦吓。 系。 咁我即刻提供到呢啲证据，咁咪冇事咯。 我哋基本上 你需唔需要我一定要喺之前已经有呢封信都请佢之前。 嗱，其实咧，嗰、那个雇佣系双方保障啫。咁当然啦，雇主咧佢系愿意俾一个咁嘅实习机会个学生，呢个系即系最好噶啦。 我就系愿意啦， 冇错啦。 但系你要俾最低工资，我俾唔起啊嘛。 系啦，咁保障翻个雇主嚟讲咧，其实个法例正正就系想保障个雇主咧。佢喺请呢、這个， 唔系我明嗰个立法原意啊。 不如我咁样问你啦，麦 Sir， 即系你答唔到我哋个问题，我都停而家拗晒头。 如果嗰封信，即系个学校已经翻咗嚟香港啦，咁啊嗰封信学校又出唔到。 系， 如果嗰个学生有一啲文件，佢入学有文件噶嘛？ 系， 佢譬如学生证啊之类，去证明咗佢系呢间学校嘅全职嘅学生，呢个学位嘅学生，可唔可以作为一个证明咧？ 我觉得基本上咧，如果佢有呢啲咁样嘅记录啦，或者系一啲咁嘅文件咧。当然啦，我哋最理想最百分之一 就学校封信啦， 冇错啦，冇错啦。 我冇， 亦都希望咧，其实我哋都好多宣传一路都有做嘅，希望啲学生 俾埋下 啲 翻 嚟。呢个明啦，呢个明啦。咁我如果冇， 但基本上你点话讲一啲咁样嘅信或者系一啲咁样嘅文件或者证明佢读紧一个 系咯， 唔系当刻要攞啦，比如佢入学啊，或者 上不如咁讲啦，唔系因为好多听众都听到一头雾水，我不如直接好简单问你，唔系假嘅，系真嘅。即系我哋讲事实啦，乜嘢都唔好讲啦，唔好讲假设啦，唔好讲走法律啦，嗰啲唔好讲啦。 系 真真正正啊，吴小森就系牛津大学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嘅高材生。 系 而家翻咗嚟探望吴志森。 系 暑假吴志森就话最好去大班嗰度学嘢噶啦。 系啦系啦。 啊呢、這个就反面教材嚟嘅，之前唔好学佢乱噏嘢，咁系要嚟呢度做。咁我话你冇一封信我唔请，但我又知道佢真系学生，佢又证明到我请咗佢啦。 系， 咁但系你告我啦，因为我真系冇封信啊嘛，咁嗰阵时再补翻啲文件前唔前咧？ 唔会， 嗱，其实咧嗱，或者咁讲先啦，我哋劳工处就唔会话即系好草率咁话告嘅，呢、這个唔绝对不存在嘅。咁、我谂咧嗱，你比如话嗰个学生，佢、 有权啲人，我哋好惊嘅，贫不如富敌，富不如官贞。 佢嘅学费单啊，或者 得啦，我明噶啦。 讲佢嘅入学嘅时候嗰啲 证明文件， 所有嗰啲家长同啲机构啲 HR 听到咧。唔该，你哋咧就 安心嘅，唔需要 放心啦。 放心嘅， 我哋录起咗呢条录音带噶啦。 多一啲实习机会俾啲学生啊，所以唔系话好复杂机制。 啊，唔小心有嘢做啦，今日 好正式嘅文件要签嘅吓。 明白， 多谢你啊。 其实大班或者吴生，你明白咧，我哋都系想保障双方。 我知，我明嘅，我支持最低工资啊，我唔系张，我唔系廿蚊张啊。 梗系啦，唔会咁无良啊。 OK， 好啦，多谢你啊。 好，唔系。 啊，差唔多节目时间又到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点上 HKAirlines.com 订飞啦。